有22項國歌法的修正案獲批，涉及5名的動議人。北京在凌晨過後發生 3.6 級地震，中國地震台網表示，地震在0時54分發生，在北京門頭溝區錄得 3.6 級地震，震源深度18公里。有內地民眾表示，北京多處感受到明顯的震感，有市民的家中的掛飾搖晃。北京市地震局表示，屬於正常的地震活動。在歷史上，這個地區自1970年以來也發生過類似的地震兩次，今次屬於正常地震活動，短期內發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呼籲民眾安心。天氣方面，一道低壓槽正為廣東帶來驟雨和雷暴，預測大致是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今晚雨勢有時較大和有雷暴，吹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未來的一兩日，短暫時間有陽光，亦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是30度，相對濕度8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數報23,343點，升394點，總成交金額267億。上證綜合指數報2,834點，升16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0,723點，升130點。部分活躍港股造價，美團點評136.6，升10.8；騰訊控股421.6，升5蚊；港交所277.2，升2.2；阿里巴巴200.6，升2.4；盈富基金23.6，升4.5；小米集團12.5，升2.4；FR2南方恆指7.88，跌3.2；微盟集團7.53，升2.3。中芯国际17.68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469，瑞士法郎7.988，澳元5.094，加元5.555，新西兰元4.751，欧元8.4622，每百元对港元7.1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163点，升421点。港金现价报16,0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0.28美元，卖出1,732.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坏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对出快线嘅，咁龙尾排到书院道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有快线咧，快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书院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着大南西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对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丽业街一段挤塞，车龙在启福道桥底。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支路落翻去九龙湾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嘅龙汇道有临时交通安排。咁由而家到9月30号啦，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对出嘅的士站都系封闭啦。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路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猴仔啊，自从你风之卜介绍咗书之后咧，我唔系中意咗睇书，我中意咗听你讲书啊。 咁你想点啊？ 啊，呢度有本书，你可唔可以帮我睇咗佢之后讲翻我听？ 吓、啊，唔争在，搭单啦、啊。 哎，咁不如搞大啲啦，各位听众，如果你都有啲书咧，想曾志豪讲俾你听嘅话咧，欢迎网上留言互动交流。 详情记住留意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阿天啊，你想我讲咩书啊？ 阿母，阿仔收咗啲情书，你讲俾我听，我咪唔算偷睇咯。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是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是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蜘蛛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豹。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hey, ，唔系黑豹王队喎、 啊，驯服不到的黑夜豹妹。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爆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豹、 蚁侠， 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卢博田，早晨啊！黑白祖， 早晨 啊！你都系黑白曾志豪， 唔系啊！佢冇换衫啊，又唉，真系见到想 嬲佢件褛啫， 褛啫嘛， 佢里面嗰件 褛，要唔要俾你睇下里边啦？ 我就好少接触你里面嗰件嘅，外面嗰件我就成日都日日对住你嘅时候，又系嗰件啊， 都系咁上下啦，冇问题啊。 OK， 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好依然靓仔嘅黄耀祖， 好依然靓仔， 好嬲啊！佢又系呢个样啊， 咩啊？ 佢冇换到样啊，会唔会咁讲噶？ 会个， 咪咯，你哋大家嘅臭皮囊咪系嗰科，我咪问题先。 早晨啊，曾志豪，早。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收风骚嘅听众，星期二嘅朝头早，早晨啊， 系啊，嗱，咁啊，今日系大日子啊， 咩啊？ 我哋要訪問黃耀祖啦， 好緊張啊！ 冇講錯啦嘛，我驚啊！你同我講話聽日啊，咁我又搞錯啦，真 係。係啊，最後衝刺嗱，今日咧，即係大家咧可以喺節目上面咧，喺我哋嘅 post 嗰度留言，繼續可以問下阿祖啊，你有啲咩嘢啊，等等你啊，可以問下佢嘅。 我同阿桂花田喺賽後已經檢討咗，唔係好多人問你嘅咋，大概都係家居旅行啊、愛情 啊、 吃喝玩樂啊、工作啊、事業 啊，同埋屋企 範圍唔算好多，大概20多条咁上下。 好啊，係啦。其實我又講真，我又唔係好驚喎。你知我不嬲都係 啊， 我冇乜底線噶嘛。你問我咪答咯。但我反而驚係咩咧？ 因 為我琴日喺度再剪阿田嗰集嘅時候咧，如果自己做一个受访者，跟住自己咧 at 掉翻嗰个， 呢个亦都系我哋嘅重点嚟嘅。 即系我剪咩出街咧？我喺度谂嘅时候，哇，其实真系好尴尬嘅件事。 佢又好啦， 我话自己剪自己。 佢除咗自己剪自己真系痛死之外咧，最紧要就系佢可以有生杀大权啦。啊，虽然呢个答得唔好 啊， 系啊，或者我唔中意，我自己 都 错到拉句啊， 系啊，讲错嘢，跟住自己匿埋屋企度咧话，其实我咧就系好欣赏呢几位前辈嘅咁样，跟住又搞得掂真系。 都有諗過你嗰、那個即係嗰個背景啊，做嘢嘅時候。 但我哋決定咗都係有利嘅。 同埋咧，你哋問嗰啲問題咧，我可以剪走一個字啊，嗰啲咧變咗你係咪中意，變咗你咪唔中意啊，即係嗰啲咁樣嘅話咧， 就傻仔嚟嘅， 可以咁做咧。 单机嘅话，咁你咪继续。 唔系你哋又放心嘅，我谂我剪单机技巧真系冇咁高嘅。 系啊 ，OK 噶。同埋头先咧，亦都你听到我哋另一个宣传声带咧，就系话啊，风之 book 啊，即系话有个书单收集区咧。如果你有啲咩书咧，你话呢刻呢排唔得人睇嘅话咧，你又好想我哋讲俾你听，咁欢迎咧，你都喺我哋嗰个网上留言嘅。 系啊 系啦，我哋挤低咗咧呢一个好似人哋嗰啲飘书箱咁样。 我真系估唔到啦，阿田咧，即系嗰个叫做啊，即系 你估唔到阿田啊，你同阿田熟唔熟？ 不善于。即是好像讲人家一样而已，人家不善于看书，我将个波竟然加了给陈朝帮我看完之后讲出来给我听， okay, okay, 怎么傻这件事，是不是 好像就真的看了一本书一样， 是啊，因为真的他讲得动听的嘛， 哎， 我 们 可以浪费了曾朝这个本领的嘛， 是啊，所以呢，啊，两个题都摆了上去的了，一个就是风之 book 的书单收集区，啊，你们想在星期一的风之 book 这个环节到有什么书想由豪姐去讲，啊，你去听的话欢迎你可以摆你的留言下来，啊， 但是你不要讲那些，哦。 边啲啊？ 边啲啊？ 吓，四五七八嗰啲咧， 咩啊？ 即系嗰啲四楼上四仔书嗰啲， 我咸书嚟讲系嘛？ 有都好，啊， 你可以照写落嚟嘅。豪仔睇完同你哋讲咧，就另外一件事啦。 呢，這个真系大挑战，啊，点样可以讲咸书咧？我唔知点介绍，除咗唱嗰只歌啫， 啊， 好睇好睇， 其实我想 好鬼贵。 我有一集，其实我有试过谂咧，我们的咧，真系讲呢类型嘅书籍， 啊，有我之前讲过啦， 系啊， 系 咩？ 唔系我哋。 系咪佢嗰 个 年代啊？系啊，我哋有讲过，啲老爷车都揸晒佢。 系啊，啱啊，嗰栋楼飞晒出嚟嘅。 另外一个题咧，就系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Two 啊，吓就系讲紧咧，今日我哋就会录访问啊，个对象咧就系黄叫祖。 冇错。 如果你哋有任何问题想问嘅话咧，呢两个题我都将佢置咗顶噶啦吓。 系啊， 啱。咁啊，大家咧就可以咧留个言，咁啊有咩想问就嚟啊。 最后冲刺，我哋完节目之后就会访问黄叫祖噶啦。 系啊。 你知道佢系咪真可以谨守佢嘅原则呢？ 系佢唔喊， 系啦， 咁即系唔喊。 我哋唔好，整喊佢，我哋调转激嬲佢。 好啊。 若我将一生高低转变谱出来，然后将过去、过去、目前到未来，善变的曲声，音阶起跌，是人生的感慨。愿我这一曲不风流也精彩，有许多风光，今生今世亦难再。若我捉不紧，它将消失空气内。故事必须将当中曲折用旋律记下来，没这些凭据，问记忆怎装载？要是声线亦好选，就以五指奏下去，指尖一弹亦擦转，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也许天生的很多感觉，很多情，期望这性格替我满望你用心的感应，用我的歌声敲醒心里淡忘了的率性，像那些点水的蜻蜓那么轻易，最好的光景今天跟你做人证。若有天分开，孤单的我怎确认？愿我这首歌，它朝可以做回忆的保证。让我一直唱，让这歌永莫停。要是声线亦好选，就以五指奏下去，指尖一弹亦擦转，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要是声线亦好选， 就以五指做下去，指尖一等亦拆穿，就以记忆唱下去，是谁仿似幸运，让感受像流水。如能继续唱，都必须唱下去，能继续唱，都必须迎头追。 喂 ，Mone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喂，嗱，精彩节目呢预告一箩箩㗎，我哋今日呢除咗呢个小确幸呢例牌会出现呢， 是 我哋仲会例牌多个道具今次。 咩呀， 我呢个劲 喎。我最难得我出门口记得大 去。其实我打咗输数㗎啦，所以呢我自己写嗰份稿呢成个 冇呢样嘢嘅。 冇嘅。但我想讲，当我昨日搵资料嘅时候呢，见到你呢旧嘢，我哋讲下呢旧嘢叫咩名先啦，好唔好啊？ 我唔知佢官方名叫咩，平衡枯笋战啩。 係平衡战啦，咁样类似一个枯笋咁样嘅。即係如果有陣時咧，你講到你個平衡力有問題，又或者如果你想訓練好你個平衡力嘅話咧，你點樣喺上面做一啲練習係幫到手嘅？咁、 嗯、 但係我以為佢會冇帶，所以我排個 run down 咧冇呢嚿， 係啊， 排過我哋、 啊。 但我見到網上面嗰啲朋友咧攞呢個平衡戰嚟做示範嘅話咧，個難度好似幾高，即係你睇嘅時候趣味係幾高嘅。 係啊， 但嗰樣嘢真係可以有用嘅喎。 係啊，所以我哋今日小確幸咧講到俾你聽啦，就會玩呢、這個教你平衡啊！哇，呢、這個時勢平衡最緊要。 係啊，未翻工嘅你咧，即系仲可能都已经翻晒工啦。 我做咩做咩做咩？ 唔系，即系话都可以大家试下，因为有啲未必有戰嘅都可以有噶嘛。 系啊，我有啲咧系唔需要任何道具，只要你一个安全嘅地方，就算 office 都可以做嘅。 冇错。 话晒我搵资料嘅时候咧，有一句就觉得呢个小确幸一定要睇同埋听，因为佢话你知唔知人死其中一个原因系咩？ 乜嘢啊？ 就是平衡力不要跌倒、 哦、 如果你真的不想死的话都会 跌倒， 你想回又真的、哦、 很多人的死因就是因为不够平衡嘛， 是、啊、 就是对的、啊、 就跌死了， 生活上面情绪上面都是平衡 的、啊、我们今次这个是够平衡、啊啊、不够平衡、啊、还是新身体的平衡的、啊、 本身不够总之帮到你平衡、啊、我们 这个 balance好了，大家留意 了11点半呢、嗯、我们丰收快活人大家可以听到，同时上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面面书专业，亦都见到我哋嘅 Facebook Live 噶。 系啦，喺度我呼吁咧，除咗全港嘅市民，你都可以收听我哋小确幸嘅平衡方法之外咧，特别系呢一位将军澳街市嘅档主咧，都应该要听。 咩事啊？ 我哋甚至乎系鼓励佢咧，一路听一路做，唔系因为佢应该系一个平衡力很好嘅档主嚟噶。 哦， 但系佢似乎示范嘅地方就唔系几正确啦。 哦，即系自上次咧喺香港岛咧，有一个阿蛋哥咧，咪揸住十八个嗰啲叫做 哦跑马地嗰边， 系啊，两米高嗰个叫做发泡胶箱喺度玩平衡咁样。 系啦系啦，跑马地嗰边啊嘛。 之后而家嚟到新将军澳啊。 嗱，佢喺将军澳街市，但系你上次阿蛋哥嗰啲咧，你睇到系开心同埋笑噶嘛。 系啊。 咁咧呢个将军澳， 大哥系一个快乐的人嚟。 系啊，呢、這个将军澳街市嘅猪肉档技术员啊。我而家咪有名俾佢噶嘛，唔知咩咩切割员啦，咁样系啦。但我都系觉得简称猪肉荣咧会型啲嘅。冇啊，佢就咧俾人影到佢做咗一个动作， 系 咁呢个动作咧真系好考平衡力噶，因为咧佢就企咗上去佢嗰个 猪肉台度啊， 猪肉台个砧板上面 做咩啊？ 佢做咩啊？去挂猪啊？ 佢挂冇嘢，因为咧个猪肉档上面咪有啲价钱牌嘅，一蚊斤啊，五蚊斤啊嗰啲啦，咁佢要换价钱牌啦。咁佢正常又唔够高咧，又好合理嘅真。 吓， 佢就一脚踩咗上个砧板度， 连鞋带， 冇错啦， 连鞋又好，唔连鞋都好啦， 连鞋都唔系好好多， 系啦，共鞋有画面噶， 共鞋连你啊，踩咗上去猪肉砧板上面啊，然后就喺度换价钱牌。 其实猪肉 台都有好大范围嘅， 系啊， 因为即系佢猪肉台咧，佢一块大嘅木咧。 嗱，呢个你权威真系。 唔系，因为 你榴莲嘅地方。 系啦，因为咧个猪肉，我成日瞓嘅地方添系嘛，猪肉台系一块大木啦。咁跟住咧，譬如佢有两个刀位嘅话咧，佢有两个刀位系有圆形啦，其他位置咧我嚟摆嗰啲猪肉啊，一忽忽咁样摆喺度噶嘛。 好熟，你睇佢几劲。 踩正 系啊，所以喂， 冇眨眼头先，佢即刻描述到我家乡嘅情况。 街市权威桂花田，佢死嗰阵时嗰四尺字都死。 唔使去到咁啊！佢建工安一个履历嚟嘅，唔系咯嗱，好大位噶嘛，佢系要企喺个砧板个位嘅，真系，佢有连鞋踩上去咁样，嗱，仲要系呢个时势，仲要呢个时势啦，咁咧佢就俾街坊咧就当场影到啦，咁仲要咧 有冇人谩骂佢啊？ 系有，唔系谩骂，系指责佢。 喂，其实咧佢咁样都毁自己嘅生意嘅，即系一传十，十传百，系咪先？街市如果除非佢得当嘅啫，如果多过一档，我即刻走人咯。 系啊，嗱，咁于是乎咧，佢话咧有街坊咧即刻话：喂喂，呢只鞋啊，大家都知话鞋底有咩病菌多啦，跟住佢就踩咗上砧板度啦，跟住咧佢个答案好好噶，我会消毒噶。 消毒嗰只鞋系嘛？消毒嗰只鞋 系啦，嗱，早咗又话只鞋，我就系话个砧板，咁究竟系咩咧？ 消毒只鞋都冇用啦，都踩咗上去咯，佢冇理由试有消毒只鞋噶。 佢会唔会误会嗰啲街坊嘅意思话？哇，你只咁样踩上去，你只鞋会污糟，跟住话佢会消毒只鞋啊，大哥。 系啊，即系你踩到我啦。 唔使担心我只鞋啊， 系啊，我只鞋嘅咁。 系啊，喂，你踩到我只脚喎，哦，唔紧要，你鞋底系咪惊污糟啊？咁样啫嘛，系啦，唔惊呢啲。佢话会消毒个砧板啦，咁结果当然啲街坊就问佢：咁请问你点 消毒 咧？ 系用一比较九洗啊？系咪啊？ 喂，其实如果佢消毒咗个砧板咧，系咪仲大件事咧？ 仲恐怖啊！ 系啊，系啊，所以系难噶。咁然后大家就话：喂，呢、這个时势系咪即系可以小心啲咧？再加上上次嗰、那个即系三文治事件咧，系啊，大家都已经惊惊地噶啦嘛，真系。 因为其实咧，有啲档即系街市吓，我唔知道有冇见过咧，即系曾经何时都有啲档主啊吓，因为唔够高摆。因为他们都那个叫做铺位有限，咁啊要向高发展，佢真系唔用梯噶， 就咁企可能 佢真系就咁踩住一啲货啊，踩住一啲叫冻肉架，即系个冻肉柜咧，冻肉柜都好坚实噶嘛，佢就踩住条边咁样摆嘢上去 的。其实呢单新闻里面我嘅睇法同你哋完全 系乜嘢？ 你真系觉得系冇问题？ 你觉得唔够高嘅人真系好惨嘅， 系可能我体谅到同我体会到啦。我又唔可以话冇问题，咁系唔啱嘅，但系咪大件事呢？我觉得可能你平时都 keep 住发生，你见唔到啫，你影唔到相啫。嗱，我真心咁谂噶， 今次睇到啊嘛，样衰地 可能咧，即系做咗几十年香港人咧，你从来都冇一个谂法啦。起码我冇咁谂啦。你街市买嘅嘢，嗱，超市可能你个要求觉得会高啲，起码嗰个有晒冷气嘅地方啦，一个连锁品牌啦，理应你要经营得好啲啦。但喺街市上面。难道嗰箩菜啊，唔系拖住地入嚟咩？你觉得佢真系会唔掂地啊？咁嗰笪地系乜嘢？其实未一样，但其实我哋都买噶。你谂唔谂啫嘛？嗱，去到呢啲位置我唔谂。 所以呢个就要街市传出嚟， 麻烦晒，麻烦 下啦。 而家咧好多菜咧都要用发泡胶咧系包住嗰啲菜嘅。咁你话用嗰啲叫做竹箩嗰啲咧，其实佢嘅底都有铺垫嘅。 但就算 系 佢发泡胶啦，佢系咪又系拖地行啊？ 咁拖地行咁有发泡胶系有盖 即系你 觉 得咁就 OK 啦，系咪？ 点解唔 OK 啊？ 同埋 而 家街市改善咗好多 嘅，我觉得改善咗好多嘅。我唔系话即系街市一定 去到踩鞋底上去。 咪就系咯，喂！如果你真系嗰啲人咧，有啲人咧会系咁啊，啲猪肉买翻去咧，如果系想腌叫煲粥咧，佢会唔洗嘅嗰个猪肉，跟住就攞盐腌噶啦。 哦， 点都要洗一洗系咪啊？ 唔洗噶，即系嗰啲唔飞水系嘛？嗰啲叫做 唔洗啊，定系 洗一洗先咁样嘅？理应系要咁样。 其实系要即系任何话喺街市买翻嚟嘅。全部都要洗嘅，咁但系问题有啲咧，有啲即系啲阿妈咧会系成嚿买翻嚟，喂唔好洗啊，湿咗水唔掂当噶，就攞盐腌。 嗱呢个呢个补充得好啊，同埋咧喺我有限经过啲猪肉档嘅过程里边咧，其实你话佢哋唔注重卫生咧，唔系噶，佢哋好多时咧，譬如斩完啊咩之后咧，佢成日攞把刀咧刮刮刮咧。刮走曬面嗰陣咧，跟住有陣時攞塊布抹一抹咧，佢都盡量要保持嗰個肉台 要 乾淨㗎。 因為啲肉外露咧，啲肉外露。 即係你今日攞，你今日做咩著豬肉外露裝啊？ 因為知有人拍我啊嘛，咪影 啊。冇人拍你啊嘛，主角係黃耀祖喎。 其實我哋拍一部機得啦，嘥咗佢個裝啊。 係咯，就係唔用佢啊嘛。 今日訪問你啊嘛，死佬。鬧你唔得。 係咯，所以其實咧，佢應該乾淨咗嘅。 係 第一啦，第二咧，其實我順便都想講。街市的新形势呢、因为昨晚呢夜晚去了街市。你知不知道夜晚去街市是有得行的 即系夜市 啊， 系啊，有嘢食啊嘛。 系啊，佢可以夜到咧一点两点都有。 吓， 系啊，我 知啊， 攞钱嗰度诶， 系啊，即系 攞钱嗰个集团佢哋诶， 新 晓 新 晓 奇名曲啊，系啊，多么痛的领悟嗰个方向啦。咁我就去咗嗰度帮衬啦，因为咧我个 friend 佢系喺嗰度开档噶嘛。 OK， 咁我就睇下咧，跟住佢成日同我讲咧，佢话而家街市咧唔同晒噶啦，佢夜晚咧佢直情啊，即系亮啲咁讲咧，佢话。去蒲啦，我话系咪去兰桂坊啊？去街市啦、 啊， 我话唔系嘛，大佬我沦落到去街市蒲咯， 过年又喺度，阿马如胜又喺度咁样噶。 喂，但我想话 系咪啊？ 几好睇嘅，原来 有咩睇？我真系想知道、啊。 夜晚街市咧，我琴日去咗竹园嗰度咧，佢夜晚直情系咧 咩时分？ 夜晚咪十二点咯， 十二点啦， 十二点我走嘅时候都一点啦，已经咁咧，佢系开晒咧，全部都系小食啦， okay. 串烧啦，台式珍珠奶茶啦。你將旺角見到嘅擺咗喺裏邊， 多唔多人㗎？我想問下， 又未去到旺角咁誇張，但係咧真係 鋪頭都仲 好多間喎，同埋佢每張台前面咧，佢都係嗰啲長台長凳坐喺度嘅。基本上咧，每間鋪咧，起碼都有四五個坐喺度個。 哦 ，OK， 我真係知都唔知啊！呢一樣嘢， 有時啲樂富都有啊， 係咪啊？ 佢而家疫情大裝修咁啊，跟住就搞咗好耐啫嘛。 係啊，好犀利㗎！即係我都嘆為觀止。我第一次咧喺嗰度咧，又買撈麵啊，又買珍珠奶茶，又買埋嗰啲台式宵夜食嗰啲， 有曬啊！ 然後就喺嗰度開檔嚟食，跟住我話我嘅鋪嘅經歷咧，又再 upgrade 一格啦。 喺邊度鋪啊？介紹啊！ 介紹， 冇講笑啊！ 你會唔會踩只腳上去㗎？唔會，好。干净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人大审议人大常委为本港订立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前话。一些外国政客提出不实言论，包括有人评论今次的宪制和法律基础。他说今次的工作在宪制和法律基础是坚实稳固，不容置疑。林郑月娥又说，有讲法指在香港立国家安全法会影响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有关的讲法是无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应本港疫情放缓，将会进一步放宽限制措施。卡拉 OK、夜店、夜总会、浴室和派对房间限制营业的期限在5月28日午夜就届满。四类处所遵照特定的条件和防疫措施之后可以恢复营业。另外，本港机场的乘客转机服务亦会在6月1日起适度恢复。驻港部队司令员陈道祥回应全国人大港区国安法的决定草案，表示驻港部队作为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坚决拥护有关的决定草案。他接受央视访问时表示，驻军官兵将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依法履行防务职责，完成好党和任务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的各项任务，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以及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陈道祥说，有关重大决定有利压制惩处任何企图破坏国家统一、分裂国家的行径，有利于震慑各类分裂的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展示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的坚定意志。国歌条例草案明天恢复二读辩论，根据立法会的文件，主席梁君彦预留四日共30小时处理国歌法，预计草案会下星期四，即是6月4日表决，而当日就预留了10小时会议时数处理国歌法。文件又提到，共有22项国歌法的修正案获批，涉及5名动议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今晚雨势有时较大，同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83点，升431点，总成交金额375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升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8点，升156点。部分活跃港股数价：美团点评136.8，升11蚊；腾讯控股423.6，升7蚊。港交所275.2，升2毫；阿里巴巴201.6，升3.4；盈富基金23.6，升4.5；小米集团12.58，升3.2；FIE 南方恒指7.88，跌3.2；微盟集团7.79，升4.7；友邦保险64.55，升1.55；中芯国际17.8，升2.2。美元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89，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6，人民币7.132，英镑兑美元1.221，欧元兑美元1.091，澳元兑美元0.65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2。日经平均指数报21,197点，升455点。港金现价报16,005蚊，升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1.72美元，卖出1,733.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咁较早前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龙尾就喺九龙城回旋处噶。太子道东去观塘啊，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快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咁仲有少少车龙啦，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咁较早前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慢线嘅坏车咧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就系仲系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噶。重复多次啦，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近住蓝田消防局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警署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在九龙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着启福道桥底一段挤塞，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着平石村繁忙。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支路落返九龙湾挤塞，车龙排到去丽港城。在新界西贡公路近着白沙湾有工程，现在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着白沙湾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现在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蒸炒煮炸炆炖烧，煎滚烫爆烤焗炉，煨熏烘灼烚绿烩，醉泡牛腰烤换扒，一种食材，百种食法。电视节目日常8:30，逢星期二晚同你讲饮讲食，由厨房讲到入录影厂，传统新派大吃四方。今晚8:30，港台电视31。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喺不断转变嘅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喺呢个时候，继续凭住每个人嘅努力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寻找快乐的人 Season 2第一集有佢啊！ 这个时间是哇好吃力啊！我个人咧，即系除咗怕俾人影响咧，我都好怕俾人屈嘅。究竟系点样去挨呢？我觉得做翻自己咯。 做咩阿田咁深情嘅？佢唔系净系识笑嘅啫咩？ 想知桂花田有啲乜嘢深情否白？记得留意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头火势呢、这个拍档是人哋老公，成日都收到秘密任务啊！其实都唔秘密嘅，佢一翻去即系去嗰边，你就会话：哎呀，老公同我买咩咁嘅时候，究竟街市同超市呢两者之间，你觉得边度好啲呢？边度系你系最常去超市多定街市多？边度出错多呢？我哋有请佢自己亲身去否白下，我哋有请曾志豪。 梗系超市去得多啦，咁你去嘅地方越多，犯错机会就梗系越多啦。不过咧，我都系唔孤单嘅，好多男士咧都会有去超市买嘢咧买错嘅情况嘅。我上次仲听到咧，有个人咧受委托要去超市买唔知咩面粉咧，但佢竟然直接问老婆：老婆，其实嗰个面粉系摆喺呢个超市左边定右边嘅位置？哇！佢老婆话：点解你唔去问售货员咧？你仲要问翻我咧？真系。嗱，咁啊人言可畏，咁啊琴日啦早咧，亦都喺风头火势咧有提过啦，呢个双层公寓真人 show 咧就发生呢个悲剧，呢种事咧无日无之嘅，老老实实。譬如咧呢两日咧有另一单新闻咧，都系令到大家都啊有啲意料之外啊，就系话咧林志荣嘅老婆咧就走出嚟咧爆喊啊，系啦，林志荣就系嗰个咧为自己找一个出口，系啦，今年夏天林志荣啊，佢咧嗱太太咧就接受节目访问嘅时候咧，估唔到爆喊。仲要系讲咩咧？就话咧饱受攻击恶评啊，又强忍十年。佢话咧，原来呢十年咧，佢系承受住极大嘅人身攻击啦。佢甚至乎用嘅说话系咩咧？佢话万箭穿心。咁点解咧？其中一样嘢咧就系话，俾人哋话佢你好丑样啊！哇，点解会咁样咧？佢个样真系好唔掂嘅咩？原来就咁嘅，佢就上内地一个真人 show 啦，叫婆婆和妈妈啦咁样。咁咧佢就否白咧就话嫁俾林志玲嘅压力。嗱呢度咧，我谂大家又可以理解一下。原来你嫁俾你心目中嘅男神啦，万人迷咧，可能喺我哋旁人眼中可以话系即系哇羡煞旁人，但系原来对当事人嚟讲咧，压力系好大嘅，因为由于你嫁俾嗰个系不老男神啊嘛。我觉得咧呢个亦都系近年咧好多嗰啲男嗰啲明星啊。成日都得天独厚㗎，可能你已经觉得呢佢已经四五十岁呢，但係又童颜啊，又 keep 得好啊。嗱我哋睇嘅时候呢就赞叹不已，但係原来佢隔离嗰个呢压力好大。我觉得呢仲有一个偶像都好似㗎，就是木村拓哉呢，因为嗰时佢就真係仲 keep 得好好嘛。咁但係呢昔日嘅万人迷女神呢工藤静香呢，成日都俾人呢引嗰啲报道呢，就话喂你睇下佢个样又残咗啦，头发又烘咗啦咁样呢。咁同样道理，呢一位林志荣太太呢，陈若仪啊，佢都会话呢，过去呢十年我成日俾舆论攻击，话我生得丑样啊，你凭什么嫁俾佢啊，你有什么才能啊，你仲爆牙，即爆牙都系个罪嚟㗎吓。佢话呢各种人身攻击呢可以话万箭穿心，甚至乎呢有一段日子呢佢话佢唔愿意同林志玲一齐出街，林志玲添，林志荣一齐出街，我太挂住佢啦。所以呢佢就承受好大嘅压力。咁我諗呢一个访问呢，我諗都俾到一个侧面大家睇到呢，原来你嘅闲话一句呢，原来佢就挂上心头㗎啦。有几多人呢真係能够做到呢，即係所谓恶意就穿墙过，自在就心中咗。好难噶，特别系头先都听到啦，我哋有拍档咧喺嗰个寻找快乐的人嘅 trailer 里边，点解都喊到一句句咧？会唔会系发生啲咩事咧？咁啊，当然你要留意啦。但系咧，难去承受呢啲恶言攻击咧，就系好多悲剧嘅发生嚟嘅。咁所以咧，最尾可以送一个，亦都系一位娱乐大姐嘅名言咧，就系麦当娜。 琴日咧，我见到佢喺 IG 嗰度咧就 post 咗一张相咧。嗱，虽然咧我系俾呢个标题吸引落去嘅，就话麦当娜张腿露点相。哇！我即刻睇下问咩事啊？娜姐都要咁样做嘅。咁但系原来佢留言讲咩咧？佢就话：如果你讨厌或者唔知咩批评我呢张相嘅话咧，佢话恭喜你啦，你成功咗啦。但系你对我冇效嘅，因为佢话咧，娜姐我本人啊，就话喺呢个。唔 X 在意大学毕业，咁你自己套翻个字啦。唔 X 在意大学毕业，即系我已经唔介意你啦。我喺呢个唔介意人哋讲嘢嘅大学，我毕咗业啦。仲引嚟其他歌手咧就话，我都想报读你呢一间大学啊。冇错，你唔使学阿娜姐咧，即系又露点又抹腿嘅。但系如果佢话俾你听，真系有一间叫做我唔介意人哋讲嘢嘅大学，喂，各位朋友，我谂你都系时候报一报读啦。我哋要对自己好啲啊！风头火势喺唔介意人哋讲嘅大学里面，我谂黄耀祖都可以占一席位嘅。佢琴日都话佢好耍家噶嘛，唔知道佢会呢间大学里面，你觉得你可以升任到做讲师啊、教授啊、助理啊、学生啊，定系你觉得你已经可能系创办人之一嚟嘅咧？我哋有请，但我哋成日笑佢着衫，佢有阵时会都会嬲少少嘅。黄耀祖， 我个人认真啊嘛。认真系咁噶啦， 佢又小气啦，佢又攻击我啦。 我想讲，你头先讲完，真系因为我哋咪后讲嘅嘢，我觉得其实曾志豪都真系讲得几啱。黄耀祖有阵时你做人真系唔使咁认真嘅。 曾认真，曾着紧。 开始阿祖嘅风头，我哋叫咩？呢个环节叫咩？ 你唔好咁激动啦、 啊！风头火势系啦， 你好大压力咩？ 我想同大家讲一个咧天气嘅消息先。嗱，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暂时见到啊，去到今日嘅1230啊，12:30啊，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咧90%嘅。呢一排咧见到啦，香港嘅天气咧即系好多时候都落雨，要小心啊。不过睇多一单新闻，新西兰咧琴日发生咗另外一件事，都系同一啲嘅气候转变各样嘢有关嘅，即系佢哋琴日咧喺佢哋嘅首都威灵顿附近咧就发生咗个5.8级嘅地震，持续咗都成15秒嘅，不过咧就冇造成任何嘅伤亡嘅。诶，点解会喺风头火势又讲新西兰发生地震嘅？因为今日我想讲下点样先算系一位好嘅领袖啊吓。好嘅领袖，我谂大家咧都会有唔同嘅睇法、唔同嘅谂法噶啦，系咪？不过喺呢个新西兰发生紧呢一个嘅地震嘅时候咧，其实佢哋嘅总理咧阿德恩咧就啱啱喺佢哋国会大楼度接受紧电视嘅直播访问，即系你谂下啦，访问紧嘅时候，即系5.8级都几强劲啊，系咪？都震下震下，喐下喐下。而呢位嘅总理咧，佢就接受紧访问。我自己觉得，其实呢几年咧，呢几位呢一位嘅新西兰嘅总理咧，唔单止佢年纪轻，佢系一位女性，咁相对嚟讲一个领袖嚟讲系相对嚟讲少啲啦，系咪？佢一直咧都好得到咧，就系世界各地唔同人嘅正评嘅。我睇完呢一单新闻，佢点样面对住直播访问之中遇地震？我自己都觉得佢好犀利，点解咁讲呢？因为咧就系喺个电视机面前啦，就接受紧记者嘅访问啦。当佢讲佢哋嘅说话讲到一半嘅时候咧，你会见到不论系镜头啦，不论系个报警啦，其实都系见到明显嘅震动噶咁样。而喺呢个时候咧，佢就笑咗一笑，对住镜头就讲：啊，我谂呢一度应该系发生紧地震。再停一停，去望一望，佢就话：其实个震动都几明显噶。我谂你应该都见到我身后面嘅嘢喺度喐紧啦，系咪？跟住佢就停一停，到咗大约15秒之后咧，佢见到咧地震咧完结咗啦，佢就话啦：系啊，而家冇咗啦，啱啱停咗啦。各位朋友，你哋可以放心，记者朋友你都可以放心，我安然无恙嘅，因为咧我而家置身嘅呢一个地方咧，虽然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吊灯，不过我自己咧就唔喺吊灯之下，相信咧呢个地方嘅结构咧亦都系非常之安全，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嘅。由头到尾，佢嘅笑容冇离开过。我谂呢一种地震都唔惊嘅处变不惊，可能系一位领袖需要有嘅一个风范喺度嘅。我哋有阵时都会觉得，尤其是可能我哋香港嘅朋友啦，哇，地震系咩嚟噶？可能我哋会尖叫，我哋会奔跑各样嘢。但呢位领袖佢做到唔单止冷静，处变不惊，更加见到佢呢个人，如果遇到一个难题嘅时候，佢应该一样可以咁处理，你谂下死得噶喎，其实佢都冇惊，佢都冇走，佢都冇尖叫，所以我谂喺呢一个例子度，更加话到俾我知啊，乜嘢为之一个 好嘅领袖，一个好嘅领导，我谂地震都唔惊，呢一点好紧要啊！风头火势呢一排咧，我哋嘅工作量系繁重咗嘅，而呢位嘅拍档咧，佢更加多咗一个工作需要做，就系、是、扮靓。系啊，我哋等到啦，我哋呢位女主持，佢呢排成日都化妆翻工啊，证明佢嘅尊重佢嘅工作啊，系咪啊，桂花田？ 系啊，喂 ，hello， 系梅英阿祖，系嘅，我知道要扮靓少少嘅。 今日有咩？ 佢起码有化妆啦、啊。 今日有咩？ 有化咗啦，好疏 淡啊！我都有整头噶， 证明你平时只眼原来都咁有神啊！原来呢个系化妆嚟噶 嘛？最好就系咁样啊，可以只系以真面目见人，你知唔知几咁难得噶？好多女士， 你信任我哋咯，系咪？ 好多女士都做唔到嘅，我做到。喺度想恭喜晒所有啊！今年啊，经历不一样嘅中六同学仔，终于喺琴日咧考完晒所有嘅学科啦，完成晒你嘅中学阶段最后一个试。嗱，琴日咧有便利店咧，就为咗鼓励考生啊完成啊DSE 试嘅同学仔，喺琴日啦，只系喺琴日咋啊，只要出示准考证咧，就免费换一杯佢哋嘅指定嘅饮品。其实都真系几窝心嘅，少少嘅心意系啦，可以即系可以鼓励到考生。不过有好多好努力温习、尽力去考好历史科嘅同学仔咧，就阴公猪啦。因为条问题有人研究咗之后咧，就话有问题而取消嗰条问题，可能有机会令到考生分数出现问题。咁呢个系边个嘅问题呢？各位考生们啊，考评局咧佢就话啦，会以你哋嘅最大利益同埋公平公正平衡为首要嘅考虑。啊，真系想问一下啦，各位啊，有份参与呢件事嘅人，其实首要考虑嘅唔系考生嘅心理状态咩？啲大人唔系要顾及佢哋啲考生嘅内心系点先咩？有冇人顾下佢哋而家嘅感受咧？喺考试前已经有好多嘅报章啦、网站啦，访问今届 DSE 同学仔，问下佢哋而家喺疫情之下去考试佢心情如何？唔同嘅报告访问，即系唔同嘅访问咧，个结果就显示话，今年嘅 DSE 同学仔压力系一定系大过旧年啦。有同学仔连模，即系嗰个叫模拟试都未考，都冇考到就走去考 DSE。有九成半嘅受访嘅同学咧话感到紧张啦、焦虑、害怕、担心或者不安。有考生更加去到失眠、食欲不振。有两成曾经谂过伤害自己。呢一啲头先所讲嘅，全部都系喺情绪病嘅征兆嚟噶。嗱，而家仲话考完试有条问题要取消，咁嗰啲考生情绪有问题，咁边个去处理？边个帮佢哋呢？有冇特别一个委员会去谂下点样帮呢一届嘅 DSE 同学仔呢？其实知唔知有情绪会好影响佢哋嘅将来，影响埋佢身边嘅屋企人？试即系考试，大不了咪再考过咯。但系情绪出现问题咧，系唔可以好似试题咁话取消就取消噶。嗱，再一次证明咧，针唔吉到肉系唔知痛嘅。啊，除咗咧真系要同各位今年嘅考生加油之外咧，都为所有爱香港、相信香港教育、留仔女喺香港读书嘅父母讲声，喂，加油啊！你哋都做得好好，辛苦你哋啊！ 有个美满旅程，让我记着有多高兴，让我有勇气去喊停，没有结局也可即兴，难堪的不想只想痛快事情，时间上早别张开眼睛，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茫然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 让我对这世界好奇，让我信自己的真理，让我有个永远家期，让我喝水也可嬉戏，从今天开始相识当作别离，时间就只活多一世纪。长路漫漫是如何走过，宁愿让落极忘形的我，离时代远远没人间烟火，毫无代价唱最幸福的歌，愿我可 停课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Good morning, 我哋好一致啊！阿姐好一致， 我哋好认真啊！我有， 阿姐成细 阿仔都好认真嘅， 我中意食菜啫嘛， 都菜一致啊！我哋 呢个呢个， 好啦，好上个礼拜咧，咪教咗你哋咧有一啲字咧，我哋个个字都点识得点解嘅，但将佢拼埋一齐咧，个意思就会完全唔同。上个礼拜咧有讲到咧 ，beating a dead horse 嗱，呢个大家就知道啦，应该记得啦。今次教另外一个咯， 好啊。 Pulling someone's leg， pulling someone's leg， 即系拉人哋后腿， 拉人哋只脚， 拉人哋后腿咯，系咪即系等于我哋广东话？ 咁点解咧？ 即系咧，我 因为我唔识拉人后腿，点解咧？ 如果我同你哋啲爸爸妈妈打牌咧，咁你哋啲爸爸妈妈咧就会唔中意我爸爸噶啦？ 点解？ 因为觉得我爸爸慢咧，就拖佢哋后腿咯，系咪咁嘅意思啊？ 即系拖后佢哋进度咁 系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跌跌， 哎呀跌跌， 唔系好似字面咁解噶？ 系啊。 英文咧就系 pulling someone's leg， 嗱，你中间 someone 咧就即系你可以摆一个人名落去，譬如我哋有 Gary 喺我哋个直播室入边度啦。 哎呀，你仲记得我爸爸嘅英文名啊 ？Gary's leg 啦，又或者我哋有系啦 ，Jackie 妈妈啊，你妈咪系啊，明白就系。Pulling Jackie's leg 咁样咧，就代表住一个另外嘅意思嘅。 好，你讲， 你妹仔，请讲。 叫埋佢一齐去啊！ 叫埋佢一齐去，点解咁谂咧？ 参与啊，意思啊， 唔系 唔同方向。 即系拉佢一齐去啊嘛，即系话，哎，我哋去啊，譬如厕所，我 pulling some，pulling Mary's leg， 我觉得，我明白啦，我明白啦。譬如咧，我哋见到咧细眼仔个爸爸咧，又想去疯狂网购， 系， 仲要买啲佢唔啱着嗰啲咧，长褛啊、长裤啊、长裙啊咁样咧，我哋就会话咧， 系 啦，会系 going to 咧 pulling Joe Wong leg， 系啦 ，stop it， 唔好买嘢啦。 都唔系咁， 唔玩啦，我翻屋企啦。 正面定系负面 嘅？正面定负面 嘅？都正面噶，咁样 正面 嘅。但其实咧，因为咧，即系同字面嗰个意思咧，几唔同啊。不如呢个等我同你哋分享啊。 有冇例句？你讲一次，我哋就 可以。我俾个例句你啊吓， 例句都嚟啦。 例句，鬼仔音出咗嚟啊！好，我又用翻 Gary 嚟做一个例句啊，好唔 好啦？ 有阵时咧 ，Gary 都中意讲笑噶嘛，系咪？可能咧，我就会讲到 ，Stop pulling my legs。Gary, I won't trust you. 我唔再信你啦。 你停止 pulling my legs 啦 ，Gary. I won't trust you. 我唔会相信你噶咁样。 即系你唔好再 再攞我啲嘢嚟讲笑。 系啊， 肥妹仔啱咗， 即系唔好玩我只脚。 唔係隻腳嘅，因為其實咧 pulling my legs 咁樣嘅時候咧，或者 someone's leg 嘅時候咧，係成個字夾埋一個意思噶嘛。所以我哋咧就唔好淨係將個重點擺咗喺只腳度，其實可以有好似肥妹仔咁樣講，同人講笑，或者你啊講啲真嘅嘢啦，嗰個意思啊咁啊。 我諗埋嗰個動作，即係佢點解係 leg 咧？譬如你佢拉咗個後腳，佢咪會跌低，跌低咪會講笑咯。即系跌低咗咪 ？Excuse me， 你唔好扮听唔到啊！跌低就会讲笑， 跌低咪会好笑。 跳 讲错字啫嘛！ 啊、你逻辑唔啱啊！ 要闹翻我哋啊！ 跌低咗可能好好笑，诶、啊，你唔好再笑我啦，咁样啊，可能就系咁样谂法，系咪？ 嗱、 啊， 个出处咧，我就 英文俾佢 咧 ，Game Julia 啦。呢个唔系英文嚟嘅，呢、啊、一、這个咧，我想送俾黄耀祖嘅呢一句、 啊，好啦， 因为原来咧有入边嘅意思嘅，我哋讲。Like riding a bike, like riding a bike。 你唔识踩单车噶喎、 啊，系啦，因为祖哥哥唔识踩单车嘅，佢呢句咧就系嘅意思 ，like riding a bike。你哋又点估啊？嗱，我哋如果就咁字面就讲，即系好似踩单车咁咯，系咪？ 好快，好快。 系啦，但系其实系咩意思咧？ 即系话咧，唔系应该系话你要好平衡。 哦，嗯，又讲平衡， 同平衡冇关系嘅， 好快 嘅， 时间关系，等我开股啊， 知识 原来代表咧，佢哋会觉得有啲嘢咧，你学咗之后咧， 冇用嘅。 一定会记得的，就好像你踩单车一样，当你学识了踩单车你就不会不记得了、 哦、 Like riding a bike 就是这样的意思啦、 哦哦、如果阿祖呢他说他什么 like riding a bike 呢，我们就会说哎呀 don't pull links our leg 啦，你不要引我们笑啦你都会记得啦、 啊、我是不是这样我们从来都不懂的 英雄的贡献。巴西昨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个案达到807宗，单日死亡个案首度超越美国，美国单日有620人死亡。美国政府宣布将原定在星期四深夜开始实施的入境禁令提前到星期二深夜实施，禁止14日内到过巴西的非国民入境，声明未提及提前实施的原因。巴西卫生部公布累计374000多人确诊，新增11000多人，共230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系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嘅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70点，升420点，总成交金额48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5点，升1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42点，升14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35.3，升9.5；腾讯控股422.8，升6.2；阿里巴巴202.2，升4元；盈富基金23.6，升4.5；港交所275.6，升6；小米集团12.56，升3；FIE南方恒指7.87，跌3.3；微盟集团7.65，升3.4；友邦保险64.65，升1.65；中芯国际17.7，升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469，瑞士法郎7.989，澳元5.091，加元5.556，新西兰元4.749，欧元8.4615。每百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99。日经平均指数报21,197点，升455点。港金现价报16,005元，升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82美元，卖出1,734.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都系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车龙喺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在九龙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长沙环广场一段车多，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一段都是车多。在新界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由于有工程，咁呢段西贡公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来回方向咧就比较挤塞噶。咁提一提你啦，为咗配合公众安全，中环嘅龙汇道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噶。咁由而家至到9月30号啦，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需要全线封闭，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嘅的士站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方向维景湾畔、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和朗平路朗天路方向元朗。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咁而家部分地区落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晨光第一线和 Beautiful Sunday 的 Barbie 林慧，在大家同心抗疫的时候，特别多谢一班前线医护人员无私的付出，想借刘德华的一首《我知道》，凭歌记忆跟你们说一声加油啊。 没有计划来世再可天荒地老，这刻中的结识盼望得到，只想需要明日你过得比我好，同年同月今生今世同老。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现场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要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Bun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好啦，28度气温，相对湿度91%，继续有个雷暴警告咧，去到晏昼12:30。 嗯，系啊，直播室里面咧就有桂花田、曾志豪、黄耀祖啊吓，嗱、嗯、限聚令就唔单止净系香港有嘅，世界各地都有嘅。啱啱咧头先都听到啦，即系最新就宣布咧，28号啊，5月28号午夜嘅禁令到期之后咧，有多咗四样嘅处所，包括卡拉 OK 啦、派对房间、浴室同埋夜总会咧，可以喺香港嗰度恢复营业。 啊、 不过咧都仲需要咧。 咧滿足一啲特定嘅條件同埋防疫措施嘅咁樣。 八個咯，因為咧連康文署嗰啲措施都係嘅，佢話我開放俾你，喺訓練班可以開翻，咁但係都係八個，唔該，連埋教練啊。 不過 唔好同我捉住失啊。 不過真係即係抄開一句啊，我都已經唔明呢個限聚令咧個意義喺邊啊。我早兩日去果欄， 係 我冇落車嘅，我經過啫，咁啊想睇下咩情況咧。嗰度啲人咧，多到排隊，好似買榴蓮定唔知買乜嘢，佢全部喺度排隊。咁你諗下果欄，咁多檔，全部都係人，人掂膊頭，頭掂手，基本上就齊曬。咁我問呢個限聚令限嚟做咩咧？嗰度有幾多個八個人啊？ 係。 即係如果你而家同我講話，呢啲地方咧都仲有啲咩限聚啊，仲八個嗰啲咧，我已經開始唔明白啦。 我 即係佢裏邊嗰啲人，即係多到一個地步咧。 係，我明你講咩㗎？係 啊， 因為咧，譬如咧， 完全唔明點解啊？ 我每一日即係又唔係每日嘅，好多嘅時間咧，其實我都會喺呢、這個銅鑼灣嗰個百貨公司個麵包鋪度買麵包嘅。哇！前陣子又話去嗰個感謝週變咗感謝月嘅，係咪？開頭嗰幾個星期咧真係冇乜人㗎。不過咧呢兩個禮拜啊，嗰個人頭湧湧去到嘅地步，真係好似唔使錢咁啊！真 係。其實唔係啊，因為咧即係啲人就真係咧，因為疫情可能就係已經平穩咗啲啦。咁個個咧都走咗出嚟咧嘅時候，個個走咗出嚟行街咧，其實街係多咗好多人咧。嗰個聚嗰個定義係啲咩？其實咧，我想話咧，我上次咧喺母親節當天咧。我都出咗去即系食完饭去周围行下，因为阿女话冇去过嗰个地方嗰度去影过相，即系冇行过上上面啦。 系 咁，其实我行咗上上面，上面系冇人嘅，即系讲紧系嗰个叫做钟楼隔篱嗰条叫做 咩街？ 唔系啊，咩街啊？即系嗰个我成日喺尖东嗰个叫做长廊咧，长廊嗰度喺度嗌，但系佢有楼上噶嘛，睇烟花嗰啲位置咧。 系。 咁企喺上面，其实上面咧系冇人嘅，冇乜人嘅，数埋都唔够，唔知有冇十个人咧，都俾系咯， 都 俾 人驱赶， 都俾人驱赶，话你再过嚟，我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咁 样。所以真系好笑嘅，有阵时你都唔系好明 啦。我后面都冇人，我净系得我同我女同埋有个记者啦，咁可能隔篱条楼梯可能有啲人企喺度噶，加埋真系冇十个人嘅，佢都第一次警告，第二次警告，我其实咧。因为我影紧嘢嘅，咁我同阿女影紧相嘅，咁系咪警告我咧？我咪要走咧咁？但我后面冇全个港姐上面楼上冇乜人，但系楼下嗰层好多人咯，即系讲地面。 我会即系我自己个心， 我哋真系唔明啊！ 心态我就 系 觉得 好鬼嬲嘅，真系。 就算多人嘅地方，如果你咧都系戴住咗口罩嘅话 咧， 其实我都觉得安全啲咁样嘅。但 系 有阵时香港有咁嘅情况，外地都去个例子嘅。嗱，前几日咧，应该大家都睇到个消息，是日本方面啦，一位嘅高等檢察廳嘅檢察長， 咩黑咩紅啊嘛嗰個， 係啊係啊，佢就發生咗一件幾尷尬嘅事， 黑紅定乜鬼啊？係啊， 唔係啊，黑川宏茂， 係啊，中咗黑字， 係啦，都啱嘅，係啦，黑川先生啦， 中紅啊，你講 中咗黑字， 佢就喺日本嘅緊急狀態實施期間咧，疑似到咗一間咧東京報社新聞記者屋企度打麻雀， 係啊， 就違反咗呢個社交距離嘅限制，咁最終咧佢就要 say goodbye 咁樣嘅， 咪先。打个牌啫喎， 但系佢违反咗社交嘅距离限制，最终咧佢系要辞职嘅， 同埋佢仲要衰打牌， 衰打牌。 你如果你同我讲话咧，佢去揾嗰啲即系传媒朋友咧，咩探讨国家大事咧，哇，反而可能得到啲人同情嘅，可能仲话，哎呀，唔系啊，官员真系即系，不过你官员揾传媒都扎使啲啊， 系， 但佢又唔系，佢走去一联谊，系嘛啫，系咪先？ 嗱，呢个 都阴阴爹啊，真系， 点解咧？ 我嗰日咧，即系大家真系我要去。听下我哋嚟紧呢个星期五嗰个百无禁忌，大家带嚟喺古时人啊，究竟啊一个皇帝里面点样去管辖啊？当疫情发生嘅时候，啲官员啊，同埋佢哋啊，要点样，要点样嘅？ 系 真系要去模仿下。喺疫症期间所有官员都唔准吃喝玩乐嘅。 哦， 系啊。 但日本嗰个而家就要辞职啦。但系最新喺秘鲁呢一个更劲。佢都係官員嚟嘅，佢係鎮長嚟嘅。我唔知係秘魯嚟講，鎮長算唔算大啦？ 應該 都一鎮之長啦，係咪？ 冇錯啊。 而佢哋咧都有一個限聚令嘅喎，係咪？限聚令咧就係其中一樣嘢咧，就講到咧唔可以外出同朋友飲酒嘅咁樣。 係 點知一個唔好彩， 阿鎮長又唔知點解， 鎮長又出咗去飲酒。 哦， 而佢出去飲酒嘅時候咧，又要警方接報到場喎。咁你估下 咩先？ 但是求我哋譬如咁举个例吓，我哋香港嗰啲咧有公务在身嘅就冇问题噶嘛？ 唔系，边个话有公务在身冇问题啊？ 有啊，如果你讲咁咪就出晒嚟咯。 我哋如果系工作嘅话就 OK 嘅。 佢讲紧佢而家。乜工作嘅话，你可以去酒吧度饮酒咁样嘅咩？ 咁如果佢系因为去开会， 唔系呢个好似你要清楚，都唔系，都有啲好尴尬嘅事件噶。有啲人咪话去开会咯，但系又好多人啊嘛，跟住有落闸啊嘛。 是啊是啊 是 啊， 其实唔系，讲错咗。 咪一齐喺开会嗰度睇嗰个演唱会，咪一齐公布紧咯。 不如都系讲翻外国先啦。 系啦系啦，我哋讲翻去秘鲁啊吓。 系咯， 嗱就系话说咧，呢位嘅镇长咧就违法咗呢个限聚令，出咗去同朋友饮酒，警方接报到场。你估下佢尝试嗱，佢唔系承认啊，对唔住我错，佢尝试避。 佢 OK， 佢咪话其实我咧就嚟睇下啲人咧有冇犯法。 唔系 嗨嘅，我头先有立过嘅嗨，我记得 嗨嘅 犯罪 嗱，唔止犯罪 揽女警 嗱，你向 喂唔可以咁样啊？ 佢罪啊嘛，佢要咁啊嘛， 你可以再大胆啲，唔止犯罪， 我扮死， 冇错。 扮死啊！ 佢扮死， 佢真系 变就见到警察嚟就 哦 嗱，一点咧，我 警察我死咗啦，我死咗啦，我死咗啦！ 佢唔止敢扮死啊嗱，我睇唔明点解嘅，但系总之咧，点扮？佢扮到好全套噶，成套服做晒噶， 落妆啊！ 你话要 落港女嗰啲 friend 啊？ 落妆添， 开你个饭啊，冇火化咁又，咁唔系真系系啦，佢都唔想死住嘅，佢扮死啫。唔知點解嘅，總之佢就揾到副棺木，佢就將自己匿埋喺個棺木度扮死者。你睇到佢嗰啲相咧，真係咧左手搭右手咧，就擺咗喺個身體上面度啊，咁樣就嘗試瞞天過海，話俾人哋知我死咗噶啦，我死咗噶啦，我冇犯法限罪 令。你睇我唔到。 佢用咗好多錢去收買好多人啊！咁你有醫生？ 其實佢係逃避咩？佢係逃避個輿論攻擊啊！ 唔係佢逃避，佢就想話俾人哋知我冇違反限聚令，我冇飲酒咯。咁佢見到嗱，首先我最唔明就係、是、明明出咗飲酒嘅，點解嗰度會有副棺木嘅咧？但佢就匿埋咗副棺木入邊，雙手就交疊，跟住就扮死者就死咗。 即係即場哦！即係我哋以前睇王晶嗰啲片啊，你一入到嚟咧，即係譬如話你偷入人哋書房度咧，個主人翻入嚟嘅時候，咦？點解個賊都唔見咗嘅？佢扮嗰個雕塑啊嘛。 係啊，啱啊。 系嗰啲一定系咁噶，佢而家咪就即场就扮僵尸， 系啦，佢就直扮死尸啊， 扮死尸， 瞓咗喺个棺材入边，即场死。 但 系 戴口罩好齐嘅真系， 点解？ 俾你睇到张相， 嗰度会有个棺木嘅咧，真系。 所以呢个系个谜，唔知嘅，但系最终被踢爆， 哦、 因为两个原因，其中一个头先俾阿豪仔睇咗张相就知啦。啊，嗰啲警察就会喺度谂。人都死咗啦， 仲戴咩口罩？ 死咗你会戴口罩嘅咁样， 咪惊影响卫生啦。 即系死者，但系呢个系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仲一个原因咧，就令到警察会觉得， 穿崩 真系死咗噶咁样。 穿崩嗰啲港产片成日都会穿崩嘛，只手度喐啊，脚趾又拗啊咁样嗰啲啦。 穿崩就系穿崩噶啦。 同埋个口罩个呼吸， 啱啊， 呼吸冇直接关系。 佢手机响，然后佢就喂我死咗啦。 系咯， 唔系同手机冇关系， 都系开噶嘛， 都开噶， 都开。 但如果我哋谂翻，即系可能我哋而家就咁听上，点会俾人哋？佢都瞓到入棺材啦。你平时讲真，你对死者你会特别尊重噶嘛？ 你望到 佢 check 佢死咗未噶？ 但系佢瞓咗入棺材 嘅时候，点 依然有反应？ 咩反应啊？ 唔知咩反应？ 之前俾个手指公， 佢依然都有好多反应，所以宁愿望到话唔系啊嘛。 我又唔可以， 我觉得最直接都系嗰个真系口罩，口罩真系会有。 唔会， 但佢而家要再 开 啲， 系咯。其实嗱，你可以话开，同时你可以话哦咁。好簡單啫， 佢慘眼， 佢嘔，飲完酒嘔， 向呢個方向諗啱， 瀨尿。 哦 ，OK， 飲完酒啲人咪啊，飲完酒啲人咧會又亂咁講嘢噶嘛？ 佢發酒瘋， 佢可能係咪跟住咧醒過嚟之後亂咁講嘢？走啊，我要走啊！ 嗱，未去到咁嘅地步，佢咧係因為佢飲酒嗰個份量非常之多啊， 佢塊面紅， 唔係面紅， 都戴咗口罩啦， 係個酒味啊！你一離遠你就聞到佢唔係有屍味，佢係有酒味啊！呢個人 呢個解得通嘅，解得通。 呢個解得通嘅完全。 因為我哋嗰個咩以前做嗰啲咩化學實驗嗰啲咧，咪話要攞啲咩馬咩福林嗰啲咩腐蝕嗰啲咩防腐液咧浸鬼佢噶嘛。咁我哋釀啲酒啊，苦邊酒嗰啲都係咁浸噶。 佢係鎮漿，所以我哋用酒誒醃佢嘅。 攞啲五加皮醃佢啫，冇嘢啊，係咪嗰啲啊？ 所以咧，佢就瞓咗喺棺材入邊度，諗住就可以瞞天過海啦。 点知咧一嚟发现，点解死咗都会戴口罩咧？第二就系、是，哇！你个身嗰啲酒味啊，哇！真系茶铁打酒先死咩？系咪咁样？咁啊，俾人哋发现咗啦。咁最终咧，佢就系俾人哋拉咗。 佢咪拍戏噶？即系边有咁低能嘅事情发生？ 系啊，佢话拉咗佢嘅时候咧，依然咧觉得佢系喺一个醉酒嘅状态嚟嘅，可能真系饮醉咗酒先至可以谂到呢一条，佢以为。好巧啊！ 但系佢都好出色，饮到酒佢可以竟然系瞓得咁 安详啊！佢瞓得好安详啊！真系。 蚂蚁会望上，花粉要望上，要上到枝叶上，想不自量，却怕太高傲尽头。失足踏重上路，雀鸟也会望下，听听细雨落下，尝人间烟火，欣赏冷冬仲夏，却怕太孤独尽头，一直没情话。路如何分清楚方向落差？想清楚又要怕，破欠缺指引乱怕，对与错谁来过问，无计较远近，只想找一点方向感、哦、昨晚明晨潜进人群里走寻，南北西东风风云，今天怎变阵，要逗留还是继续前行，爱进血脉外，爱进了瘟疫内，仍难保一天分开，置身事外，爱到太深没尽头，终极是清楚方向被宰，为何既怕黑又怕爱，我欠缺指引恋爱，对与错谁来过问，无计较远近，只想找一点方向感，左行还是向右迷人，还是向上求神，还是向后离群，还是向下寻根，还是向外求答案，教诲教训不要再问，无理无从过问，忘记对与错，只需跟心中的勇敢、哦、 昨晚凌晨Mr. 方向感 OK， 我仲唔知嗌咩， 我差啲想一齐吶喊真系。 我想问下你哋咧，读书嘅时期咧，有冇去过实习啊？ 有 去实习啲乜？ 我冇、啊， 哎哟， 一次都冇实习过、 啊，你补习咪得咯？ 我都算补习啊，都放弃咗啦， 系咯、 啊，点做朋友、 啊？有学习，有实习，我有啊，咪去报馆嗰啲咯。 O K， 系啊，系啊， 几耐啊？嗰阵成日边一年啊？ 暑假咯，一 year two 嗰年咯，系啊， 系啊，通常咧喺大学嗰个阶段啦，而家有啲中学咧都喺俾中四咧啲同学仔咧啲实习嘅机会。 我哋电台每年都有嗰啲暑期实习生嚟噶嘛， 系啊，系啊，即系佢哋大学生啦，即系未毕业之前就系俾佢机会佢哋实习啦，咁样去即系感受下个经验啦，咁样。咁但系咧，我觉得其实你觉得呢个叫体验啦， 好重要 噶，系咪都会影响到你哋嘅将来嘅谂法噶？ 冇错冇错，我今天有咁出色嘅成就，系同嗰个实习冇乜关系嘅。 你嗰阵成日报馆啊？有冇话系做嘅工作要做啲咩嘅？ 我咪讲过咯，佢系本来系一份即系周刊新闻周刊嚟，亚洲周刊啊嘛。咁但系入到去咧，因为实在佢哋嗰啲资历太深啦，我净可以负责咧帮佢做嗰个咧全球华商一百强。统计资料就不断打电话，你好啊，系啊，你哋呢间咩银行系咪？你想同你对翻咧，你哋旧年嗰个盈利系咪507万？哦，我打错，都系对唔住，我再打过，就系做呢啲咯。 都重要噶，其实资料嘅核对都系其中一样嘢，就系新闻我哋重要嘅一样嘢嘛。 你咁样即系实在， 呢个真系 安慰得太多啦， 怪得知 错晒，我完全真系。 系啊，你真系错晒啊！资料好准确系好紧要噶， 但系任何人都做到嘅，如果咁嘅话。你边个都做到噶？我想对翻你系咪1025万啊？哦，又唔同咗。 唔系，咁你可以额外请一啲 part time 嚟。 所以嗰 阵 时我亦都喺度讲过咧，就系、是、你最紧要自己识得咧，周围问人咯。因为时间仔嗰度啦，8个钟你就编辑室里边。你做完你自己嗰个问卷咧，我咪喺度拗水吹咯，见亲每一个中国版嘅编辑，呢、个系住新加坡嘅，呢、个系香港记者，咪全部问佢拗水吹咯。 咁、就系代到唔同嘅嘢入自己个袋啦。 代好多噶， 咁咪有得着咯， 系噶。好好啊！呢个 即系每一个体验啊，都系一个得着嚟噶。譬如咧喺呢个英国咧，有一个男仔咧，佢唔读书嘅又系即系年少嘅时候咧，就 又唔做嘢， 又唔做嘢，系啦，又唔读书又唔做嘢咧。咁跟住，但系咧，佢凭佢嘅努力咧，佢而家成为千万富翁。 佢做咗啲咩咧？咁 这个过程佢冇讲嘅， 就 系 买咗张六合彩。 唔系啊， 我想学下啫。 但佢最重要，佢唔讲。 系啦，系 啦，系啦。咁佢重唔重要噶？ 佢咧，佢话即跟住佢而家有钱啦，佢20几岁就好有钱。跟住咧，佢就秒嘴啦。嗰啲真系佢话嗰啲乞衣啊，佢点解成为乞衣？因为佢懒啊，咁样。咁即系好大口气啦。咁啲人咧就即系有啲电视台咧就特登整个特辑俾佢。 系。 你试下做下乞衣，咁你就明白佢究竟系咪真系懒去懒唔去做嘢，去成为乞衣咁样。啊，佢体验完之后咧，佢话 ：Oh my god！ 佢话真系咧， 原来做乞衣系好勤力嘅要。 即系话你勤力都未必可以俾你即系你好积极好勤力都未必可以有份工俾你做啊。咁佢嘅当中去从中体验嘅时候，佢跟住咧，因为佢有钱啊嘛，其实佢真系好有真正有钱噶嘛。佢做咗呢个叫实体嘅经验之后咧，佢之后咧就成立一啲基金咧嚟帮助一啲叫乞衣咧去扶贫啊。 就 系 丐帮啦。 咁帮助 乞丐 系 经济叫做丐帮 啊。即系佢话要体验到先知道人。人哋嘅苦咯， 当然啦， 呢个都真系。 虽然我哋中，不过好得意，我哋中国人嗰句说话就叫咩啊？做惯乞而懒做官嘅喎。 哦， 系啊， 除非佢好享受啦。 即系你同你唔好搞我个狗斗，我唔要农床嗰啲有冇关系啊？ 咁当然啦，做惯乞而懒做官唔一定话好稳嘅，可能讲紧嗰种咧自由啦，又唔使咁多嘅束缚啦。中英嘅乞丐咧系唔同嘅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人大正审议授权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中央立法嘅决定坚定，系势在必行。佢同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同配合。佢又反驳外国政客一啲不实嘅言论。林郑月娥表示，人大授权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宪制同法律基础坚实稳固，不容置疑。由国家层面立法，不但冇违反基本法，而且系完善同基本法相关制度同机制，系严格依照基本法同国家宪法办事， 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可以贯彻落实，继续维持繁荣稳定。又指中央代替香港立国家安全法是绕过立法会，削弱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他认为是罔顾特区和中央的宪制关系，外国政客持有双重标准。林郑月娥又形容指港区国安法影响居民权利和自由，甚至削弱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讲法无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宣布，因应本港疫情放缓，将进一步放宽限制措施。卡拉 OK、夜店、夜总会、浴室和派对房间限制营业的期限在5月28号午夜就届满。四类处所遵照特定的条件和防疫措施之后可以恢复营业。另外，本港机场的乘客转机服务亦会在6月1号起适度恢复。政府的保就业计划昨日起接受申请，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截至午夜12点收到48000份雇主申请，占合资格的雇主18%。另外，自雇人士的申请超过42000份，占合资格的人士20%。他重申希望透过计划防止本港失业情况恶化。林郑月娥又指会尽快处理保就业计划的申请，务求在3至4星期之内批出款项，强调雇主领取款项之后要履行承诺，接受补贴期间不裁员，亦要将金额全数用于员工工资。巴西昨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个案达到807宗，单日死亡个案首度超越美国，美国单日有620人死亡。美国政府宣布将原定在星期四深夜开始实施的入境禁令提前到星期二深夜实施，禁止14日内到过巴西的非国民入境。声明未提及提前实施的原因。巴西卫生部公布累计374000多人确诊，新增11000多人，共230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是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的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57点，升406点，总成交金额53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3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2点，升15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36.3，升10.6。腾讯控股422蚊，升5.4；阿里巴巴201.8，升3.6；盈富基金23.6，升4.5；港交所275.2，升2毫；小米集团12.46，升2毫；FIE南方恒指7.89，跌3.1；微盟集团7.54，升2.3；友邦保险64.5，升1.5；中芯国际17.56，跌2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53，日元107.83，瑞士法郎0.971，加元1.396，人民幣7.134，英鎊對美元1.221，歐元對美元1.092，澳元對美元0.657，新西蘭元對美元0.613。日經平均指數報21205點，升463點。港金現價報16020蚊，升40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3.56美元，買出1734.2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好啦好啦，我哋嘅风骚生活小确幸今日同你讲平衡。 系啦，头先我哋节目一开始嗰阵时咧，已经讲咗，其实平衡力咧，即系非常之紧要嘅。代表住你嘅肌肉够唔够啦吓，冇咁容易跌嘅话咧，甚至乎我知道咧，小朋友嘅话咧，如果你哋想咧，点解会有阵时觉得打羽毛球你开波开得唔好啊？各样嘢咧，其实所有运动都系同你嘅平衡力有关，唔系净系平衡木噶咋。 系啦。咁但系我哋点知自己平衡好唔好噶？ 咁首先我哋一定要同我哋喺二台面书 Facebook 嘅听众们啊，大声招呼先啦。 系啦， 咁我哋所有风骚嘅听众，如果都想见到我哋咧，究竟因为我哋有唔同嘅练习教大家点样去测试自己平衡力好唔好啦？如果唔够好嘅话咧，点样训练自己平衡力咧？咁大家可以咧一度听住电台，都可以睇住二台嘅 Facebook。 有啲动作咧，其实都唔系难嘅。 所以首先我哋已经明白啦。 但你做唔做到先啦？ 唔系我哋同各位 Facebook 嘅听众咧，你终于知道咧，桂花田真系一个咧好有计算嘅女人嚟嘅，睇下。佢今日个膊头就系露向镜头嗰一边， 系啊，攻心计之计中计， 攻心计之 攞咗个膊头出嚟， 睇下见唔见到？系啦，我哋叫阿鱼同我哋影一影，你睇下嗰个向肩， 我都话啦，系啊。我哋有親過嘅，我哋好尊重我哋Facebook 直播嘅聽眾們。 我哋口罩有藍色。 呢件就係我話俾阿祖批評我著咗幾日嘅嗰件衫啊，但係依然都係咁白淨嘅。 好啦，口罩有意味。 係啦，要嚟做平衡啦。 一嚟嘅話咧，不如我就教大家做一個測試下自己啊，呢個平衡力夠唔夠嘅練習先啦，好唔好啊？ 好， 兩位拍檔請企起身。 好啦，企起身。 係啊，你都要企起身啊，兩位拍檔。嗱，呢個咧嘅提嘅方法好簡單嘅啫，大家屋企都可以做嘅。不過咧就要留意幾樣嘢。第一样嘢就系咧，你哋侧边咧唔好有啲地方可能系好尖角嗰啲位咧，因为可能你会跌到， 即系惊撞到。 系啦，要小心撞到。Okay. 最好咧有一个人喺隔篱，佢如果会跌嘅话咧，扶住佢咁就最好。 哎呀，我身边冇人而家。 咁不如你先。 哎呀，我身边如果跌低咗，点算啊？ 你跌低咗， 但我唔会跌嘅，得噶啦。 喂，但要阿桂花田， 但系呢个系尖锐物嚟噶，你行翻开嗰边啦，你去嗰度啦，你做一次先啦。 不如我哋交换位置啊，你哋两个过嚟我呢一边嗰度。 唔系，我呢度咪睇到啦。逐过嚟啦，做咗个桂花田先啦， 方便咩？好嗱，首先第一样嘢咧，其实好简单，大家边度都可以做嘅，大家有两只脚噶嘛，系咪？只需要你拣一只脚企喺后面，另外一只脚咧就喺前面，即系脚尖咧就指住另外一只脚嗰个脚尾嗰个位置度。 即系一前一后， 系啦，一前一后咁摆黐住嘅。 OK， 而下一个步骤。你做咩啫？你咁都企唔到啦， 已经企唔到啦。前后脚呢个其实系咪嗰啲 model 嗰啲咧？前后脚嗰啲，我攞姿势。 跟住下一个步骤咧就危险啲嘅，其实你系需要眯埋你对眼。 你眯埋，但阿祖你已经唔使眯都得噶啦。 点解啊？我眯咗你都睇唔到啊。 系咯。 好，嗱，而家试下先。嗱，眯埋对眼，你哋会有啲特别嘅情况出现嘅。 好紧张啊！ 即管试下 先。行前少少先。行前少少， 系啊。行前少少。 摸法，你而家咧进入梦中嗰啲咁样咧， 你做啊，嚟啊！ 总之你平衡到就得啦。我扶住先， 咁快就要扶住。 跟住我哋睇下天啊，佢跟住咧就要眯埋眼睛。 系 好系啦， 哇先， 佢有少少撞邪嘅感觉。嗱，呢个大家会有啲意外惊喜嘅，因为你以为平时咁我前后脚咁样摆咗嘛只脚，但跟住咧， 咦佢冇笑系咪啊？ 平衡力咧好快咧就可能会喐嚟喐去。 佢冇笑系咪啊？ 佢而家系做得几好嘅，如果你可以保持到30秒都冇跌嘅话咧，就代表住你嘅平衡力非常之高。 你呢个系咪特登噶？突然间跌低咗，桂花田喺直播室度。 嗱，我想访问一下桂花田先。嗱，头先一个好简单嘅动作啊，你做紧嗰阵时个感觉是如何啊？ 其实咧，我只后脚咧系咁不停咁样咧，系要平衡，系真系震紧，同埋要平衡自己嗰个 情绪啊， 成身就有震动嘅感觉啦。 但系咧，我表示安全同埋安心。因为我知道你在我隔篱讲紧嘢嘛，我随时可以扶住你嘛，所以咧，不过系要定嘅，系要定的， 系而系难定噶嘛，系咪？ 难好难定嘅啫。 好，曾志豪 到我 嚟 呢度，呢度， 好，等我过去阿天，你揸咪啊， 喺度啦，呢度咪得啦，嚟， 嚟啊，你过嚟啊， 好啦，前后脚， 哦， 影唔影到啊？影到啊，影到啊，影到啊， 好，前后脚企， 跟住啦， 跟住你下一步就要眯埋眼。 我的你是你的女人， 你冷静啲，唔需要惊 dead air 嘅，等我哋去讲嘢。喂，佢好似企得几定咁样。 系啊，首先咧，我而家就平衡紧啦，我眼前一片漆黑啦，但系漆黑里边，漆黑中一片嘅光明，我隐约感受到我前面有二台同事嘅照料，感谢香港电台赐予我都冇跌啦而家。 喂，几好、啊 okay 啊 yeah ，可能咧。 因为的而且确咧，佢有一样嘢系佢嘅优势嚟嘅，因为佢实在太冇乜肉啦，佢人咧就系得个骨架。 唔系，但我琴日做嘅时候我即跌嘅喎。 系啊，你琴日做我哋试嗰阵时你即跌嘅。 反而琴日阿桂花田咧，佢就比较稳如泰山咧，佢好稳阵嘅。你睇我到而家都冇跌。 但我想问咧，豪姐，你最先做呢个动作？你不可以行嚟行去噶， 唔系我俾镜头影清楚啲，我就太靓啦只脚，因为 大眼系容易做噶， 你一定 我头先眯埋眼嘅，你见唔见到啊？ 我 惊 你偷睇。 容光焕发， 代表住大家做出第一样嘢咧，就发现原来你哋两位嘅平衡力咧都算可以接受。 唔系我系平衡力唔错噶，因为咧嗰阵时咧，我记得我系玩个 wakeboard 嗰啲啦。 除咗你个心理唔 系 好平衡。 系啊，因为成日翻工见到你哋啊嘛。咁咧嗰个滑水师傅咧，佢话：喂，你平衡算唔错噶喎，咁样。跟住佢再问我啲经历咧，佢就哦唔怪得知啦。我嘅时候揸电单车啊， 哦， 佢话揸电单车个平衡力真系唔错噶。 咁 我 阿祖唔识踩单车，咁佢咪应该会跌。 我话俾你知， 你 哋先试 啦， 我做一次啦。 Come on baby, come on baby， 你放低 你的女人 ，come on， 好，我试下啦。 好啦，我嚟啊。 但系佢如果脚唔屈，哇！做戏啊，影帝，影帝， 假嘅， 影帝。 其 实 我想 讲， 留唔晒嘅，嗱，我试多次啊。 好嚟嚟嚟嚟。 嗱，总真系后边阿天厅入面啊。 哇！啲佢真系好似咧饮醉酒咁样，但系佢今日佢考我哋真定假而家。佢而家喺直播室里边咧，左支右绌，左摇右摆，左右摆动，仲不停走光。我侧边见到条底裤鞋咁飞出嚟，哇！终于跌到嚟我嗰度啦。 我想讲系真嘅， 真 嘅。我嘅平衡力系好低的， 真系同唔识踩单车有关噶。 或者嗱，可能我觉得嗱，同另外一个 同埋你唔 购 物，你心灵不平衡啊嘛，所以你真系差好多噶。 我自己 扣楼啊有份， 由三岁开始，唔知点解我行平路已经会成日跌低，侧边嘅人咧都会扶住我，但系我自己系一啲都唔惊。 咁你快啲试埋呢个啦， 呢个点试先？你教系咪 啊？ 我 系啊，嗱， 我教嗱， 你讲埋先，你讲埋先， 我教埋有三个嘅练习，大家点样可以增强你嘅平衡力？跟住你嚟开呢个， 好好嚟嚟嚟， 好，第一个练习，阿田做。好简单嘅啫，好，首先记住一样啊，最好咧隔篱有个人喺度嘅话咧，如果你近场嘅话咧，做乜攞张凳出嚟啫？ 你又觉得有只凳喺度？ 冇啊，行开啦，听人讲嘢啦，系啦，最紧要咧，你听我讲就得噶啦。系啦，你只需要咧，如果近一埲墙系好啲嘅，因为如果你会跌嘅话咧，你可以即刻扶住埲墙啦吓。好，第一样嘢，你需要单脚企，用右脚去单脚企。系啦，而家唔好扶住，跌先扶，系啦。 知唔知咩叫单脚啊？ 右脚单脚企，跟住咧，另外一只脚咧就好似而家阿田咁样做紧啦，就向后咧踢起，冇错。然之后记住要做嘅系挺胸收腹，之后另外你就唔好叉腰，双手垂直。下一个动作咧，你可能要打翻直做会好啲啦，系啦，好似头先咁样，单脚企，右脚单脚企，另外一只脚咧就向后踢，跟住你挺胸收腹之后咧，企嗰只脚咧就微微屈曲。个膝头哥个位系啦，微微屈曲之后咧，你上身咧就用另外一只手，左手同埋左脚咧，同时间都要向上伸起，就系咁样。 哦， 记住啊，伸起嗰阵时咧，你就要吸气， 系 啦，跟住你就可以收翻埋嚟，跟住你就呼气啦。 我见到佢 收翻埋嚟， 哇！ 收 好难噶呢个瑜伽动作，佢会跌噶唔得噶，佢单脚向前趴噶而家真系。 咁我又试下做一次啊！嗱，记住啊，大家首先，当你嗰只右脚企。左脚咧就要唔好俾个黑风翘住，系啦，你就踢起，然之后咧膝头哥微微屈曲，系啦，当然你尽量攞个好嘅平衡啦，跟住你嘅双手应该要放直嘅，右手右脚慢慢向外伸展。 哇，呢个系瑜伽动作嚟噶。 喺呢个时候同时间你咧就要吸气，当你呼气嘅时候咧，就将你嘅手同埋脚收翻落嚟，每次咧就做十五下，每日做四次，呢个系可以训练到你嘅平衡力噶。 哦，不过你呢几次系要喺你未跌到口中鼻肿之前，一定要做到咯。 其实我觉得咧，嗱，譬如我头先自己眯埋眼，咪成日会跌嘅，真系噶。你个心如果你要静，嗰、那个呼吸系紧要噶 ，keep 住你个吸气同埋呼气嘅话咧，就可以帮到你出去。同埋收翻入嚟啦， 系啊， 呢个咧就第一个动作。 阿 Joyce 咧就话呢个似瑜伽动作啦，跟住阿 Kate 咧就话啦，桂花田你要加油啊， 好， 系啦，阿 Ping Yin 就话啦，呢个系燕子平衡式嘅动作啊， 系 啊， 记住啊，你做完左边咧要做翻右边，咁你两边先平衡噶嘛， 系冇错冇错， 训练到平衡力。第二个动作我自己帮佢改咗个名嘅，叫做心樽千里。 哦，心樽千里， 因为同心樽系有关系嘅， 系同心樽攰你有冇关 系 咧？ 有， 好， 心樽呃你都有关系，系啦，好呢个。豪仔你都可以跟住做的， 好好好， 首先第一样嘢，我哋个准备动作第一个步骤就要你个人企直 双手垂低，不过脚跟咧系要离地嘅。 哦， 即系夹高脚 啦，夹高只脚， 夹高只脚少少，咁你攞翻个平衡之啦先啦。第二步，你就喺呢一个动作嘅时候咧，尝试踎低。 哇哇，脚震啦，脚震啦，我见到两个脚震啦。 记住，脚踭要继续离地嘅， 好似啤啤有几柱香咁啊！ 只手咧就好似你嗰、那个做太极嘅动作咧，两只手一齐伸起，两只手一齐伸起，跟住到你个人起， 使唔使跳啊？ 唔使僵尸跳咁系咪啊？嗱，即系我哋如果做翻一开始啊吓，双手摆喺侧边，脚踭离地。当你咧手就向上升，脚就向下伸，系啦，去到九十度呢个动作之后咧，你记住呢个动作做嘅时候系吸气、呼气，呼，企翻起身，呢、這个咧就为之另外一个，因为你个脚踭离咗地咧，其实有一定难度噶， 系系系。 啊 ，OK 喎， 你 OK 啊， 系 咪？ 我就见到你咧，先夹几少少你啲脚震， 你见到黄耀祖脚震系咪啊？佢真系原来嗰、那个。 平时 Vivi 嘅时候 点 啊？ 咁人哋 Vivi 到添，咪 feel 到咧？明唔明啊？ 又唔会单脚企嚟脚屙鼠鼠嘅， 佢唔系单脚企，佢系夹高少少。 嗱，真嘢真系唔好讲太多话俾你知啊！吓，唔好讲俾太多人知。嗱，呢个咧就另外一个动作，就同深蹲有关嘅，一样都系。嗱，你咧要全个动作咧都要可以保持住呢个咧，就系脚踭离地，每次咧就十五下，每日咧就做四组嘅话咧，其实呢一样嘢咧好简单嘅动作，你可以咧帮到手，增强你嘅平衡力啦。 你哋俾人赞啊 ，Carol 话咧好似玩紧太极班啦，咁跟住咧阿 Julian 咧就话啦，哇，阿天原来并唔系流嘅。跟住阿汪咧就话甜甜做得好过我啊，咁样 好 得到赞赏，特别喺体育上面，真系估计唔到啊，真系 系 喎。 嗱，豪仔今日咧就特别带咗个工具翻嚟嘅， 系啦系啦，呢个咧其实就系你当系平衡嘅cushion垫，佢系两用噶。嗱，首先咧你可以咧就咁摆喺张凳度咧，你当 cushion 坐已经得噶。 好，阿天即刻做一个示范啦。 佢只一个 cushion 咯， 咁就 挨住又得坐。 我唔信啊，话即 真噶，佢两用噶。 唔系咁样都可以帮到你个平衡。 哦，呢个冇冇关系噶，纯粹系啦。呢个第一嘅系，不过你而家将紧平时垫落地下个面，揩到块面度啦。 同埋啊， 你自己摆上去噶。 曾志豪攞翻嚟嘅话，佢嗰个都唔知几耐冇洗。 你自己摆上去，傻仔嚟噶真系。 你见唔见头先抛过嚟？我弹开噶，系啦， 嗱，佢咧就有呢个凹凹凸凸呢一面咧，就俾你反转。在地下度嘅， 系啦，凹凹凸凸嘅呢一个面咧就摆喺地下， 系啦，因为佢防线，因为你摆喺地下，系啦，你哋要是但一个牺牲咧就除只鞋噶啦。 哦，我嚟啊，我最中意除鞋， 系啦， 我 要咗除鞋啦。 我脱咧系好高分噶，我自己呢个系专业嚟嘅。 好啦，你将呢个鞋嗰面摆落地下啦。 好， 咁然后咧， 另外嚟跟住就饮斟茶咯。 系啦，斟茶。 咁你俾利是啦，奶奶。 好啊，好啊，真系。 但佢咧都几胀，胀噶。 你首先做最简单嘅动作咧，你单脚企上去，乜都唔使做咧，已经系好难噶啦。 因为 系啊，你单脚企上去， 似系我踩咗上个水泡嘅感觉。 系啊，因为吹胀咗啊嘛。 个感觉系安全嘅，因为佢个底咧有好多嗰啲凹凹嘅质地咧， 搲实晒嘅。 我真系要摆低个麦啊！ 系啊，如果唔系，我谂佢成个麦打落去翻你个头度真系。 喂，我头先平地你都话我脚震， 系啊，你嗰阵企上去已经得噶啦。 哇，好惊啊！好惊啊！好惊啊！ 冇嘢嘅，冇嘢嘅。 哇， 小心啊，老人家。 喂。我唔得啊！阿田，你试下 除鞋喎，要 我上到去就咁单脚企上去。 因为其实佢咧系令到你所有难度咧就提升晒噶啦。你将平时咧你喺平地做嘅单脚动作啊、平衡动作，你摆上去咧，简直系练功啊！ 好， 孙悟空入咗时光屋一样咧，力量倍增啊！ 好， 系准备 一起起步啊！ 一起 有少少似阿肥姐台庆踩鸡蛋嘅感觉。 好嘅，睇你鸡蛋烂唔烂啊！而家试下先。 扶住之后先慢慢放手噶。 你中意啊？都 OK 嘅。 我觉得你扶住先好啲嘅。好。 努力，努力，努力！阿 Joyce 继续同你讲，阿祖加油啊 ！Ringo 话前天好稳重啊，佢真系重噶，真系稳重噶。 唔系啊， okay、我以为我重心低啦，原来阿田重心仲低啊！佢企得好稳啊，喺呢一个 佢真系相对成个人好平衡啊！你睇下佢真系好 OK 喎、 啊，你真系杀出一个新嘅平衡啊！ 系啊， 犀利啊 ！OK 啊，呢个真系、啊、 你 过嚟试下，我想揾一个人战我底啊！ 好啊好啊，但我 OK 噶，我 OK 嘅， 你都 OK 噶， 系啊 ，OK 噶， 我觉得好沮丧喺呢个时候，我都唔明点解咧。 好啦，我除一只鞋啦， 好， 不过我都有啲惊惊地而家。 有咩人扶佢好、啊？阿祖，你唔使去扶佢啊？ 咦，佢都企得好定、啊， 佢有少少小燕子嘅感觉啊， 梗系啦， 佢仲想飘添。 我哋呢啲啊，以前啊学过空手道啊，单脚企啊，呢啲啊家常便饭嚟噶。 我的镜头一定要影到佢嗰只脚噶，因为佢而家企紧喺好似一个水泡上面度咁。 系啊，冇问题噶， 如履平地、 啊。都 OK 噶，我话你听啊，我哋以前啊点训练噶，咁样训练噶，你睇下单脚企。 但我想讲你条 legging 咧咁闪嘅，点解？ 有闪粉可能系。 你好似 嗱，我话俾你听， 你唔系着咗你老婆只丝袜版 legging 咋？我想讲， 真系吓，仲有呢、這个 根本就系丝袜嚟嘅。 你听我讲，如果咧嗱，我哋叫翻摄影师过嚟，我着翻只鞋先。因为咧，如果你话训练平衡咧，仲有另一个动作咧，真系我哋以前学嗰、那个空手道咧。 哦，好。 你就算唔使点用力，整翻个谢金燕出嚟先，等阵先 吓。好啊，好啊。但系空手道原来你又有学过噶？ 有啊，都唔劲啫嘛嗱，但系咧呢啲一般嘅动作咧几好用嘅，譬如咧你单脚企，我睇唔睇到啊？单脚企，咁然后咧你一只脚咧就咁样递高， 嗯， 咁然后咧你就不停只脚向前踢咯。 系啊，但我而家双手重点都摆咗你着咗你老婆嗰对丝袜， 唔系啊，我自己买噶呢对， 你自己买俾你老婆， 我自己买。 你睇下 你试下做唔做到呢个动作？ 即系 单脚 踢。 但系只脚咧要踢直嘅、 哦， 好高下，我哋睇我只脚踢到都高。 我哋好似两个咧去跳 can can 舞咁。 系啦， 好一二三踢， 跟我走光。 我 OK 嘅，我要跳芭蕾舞啊嘛。 你 有飞 啊？你挨住佢就得啦，你先唔好挨住佢啦。 唔好挨住佢，但系我条线翘到阿嫲都唔认得。 系咯，嚟试下啦，嚟。 我哋分开 go， 系啦 ，go go go， 嗱 OK 噶 ，OK 啊，我仲有半脚添啊，你见唔见到啊？芭蕾舞 好啊，真系嗱，所以就要用呢个方法。 好值钱嘅呢只脚，我话俾你知，黄金呢个又定咗啊。 睇唔到你啊！系啊，嗱，所以咧，如果你话呢个 cushion 咧，你可以将佢做嗱，如果你想高难度嘅话咧，你再挑战咧，可以叫阿田挑战嗰个 cushion。 好啊， 系啦，我哋叫阿阿宇 落个 cushion 度。 嗱，你又企上去， 我唔制啊。 好， 你企上去，跟住咧，你又单脚企完之后咧，轻轻踎低，再起翻身。 哇！即系个膝头哥屈一屈， 系啦，系啦， 你试下吓。哇！呢、這个好难哦、啊，我冇谂过咧，企喺好似个水泡上面到咁难。 咩啊？跟住点啊？ 跟住企上去之后咧， 膝头哥好似头先我嗰个动作太极嗰个动作咁样咧，但系你就系单脚定双脚啊？ 诶，单脚咯，而家单脚先咯。 咁样啊？ 系啊。 系咪咁样？ 系啊，跟住再起翻身咯。系啦，系啦，小心小心小心。 阿天生啲一岁就不起啦，由于时间嘅关系。 其实你两就算两只脚咧，都有一定难度噶。 哦， 系啊，你两只脚然后踎低起身，踎低起身。 我 两只脚 我都试下喎。 系啊， 试下两只脚，除晒两只鞋先。 系啊， 我觉得你可以攞出少少。如果你跌嘅话咧，我会扶住你，你放心啊。 系啊，阿飞就话咧惊好伤膝头哥啊，有啲动作系噶，所以咧就唔可以夹硬做嘅咁样。 其实佢。 系啊， 大飞飞啊！哇， 喂啊，同抱啊，同抱啊， 只手仲扫咗一下，就系咁，我嘅人生就完结咗啦。 所以平衡咧系好紧要噶， 都几好，都几好， 真系唔错。 好啦，我哋今日咧时间又够啦，记得多啲平衡啦，拜拜，拜拜。 巴西昨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死亡个案达到807宗，单日死亡个案首度超越美国，美国单日有620人死亡。美国政府宣布将原定在星期四 深夜开始实施的入境禁令，提前到星期二深夜实施，禁止14日内到过巴西的非国民入境。声明未提及提前实施的原因。巴西卫生部公布累计374,000多人确诊，新增11,000多人，共23,000多人死亡。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日早上港岛和九龙部分地区录得约10毫米雨量，预测大致是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和星期五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午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77点，升425点，总成交金额57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2点，升15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美团点评136.8，升11蚊。腾讯控股423.8，升7.2。阿里巴巴202.6，升4.4。盈富基金23.6，升4.5。港交所275.2，升2毫。FIE 南方恒指7.88，跌3.2。小米集团12.42，升1.6。微盟集团7.56，升2.5。友邦保险64.4，升1.4。中芯国际17.64，升6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3，英镑9.471，瑞士法郎7.991，澳元5.097，加元5.559，新西兰元4.755，欧元8.4652，每百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021。日经平均指数报21,223点，升482点。港金现价报16,02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4.35美元，卖出1734.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税务大楼，西行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西啦，去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东边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荷里活道。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开源道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就喺观塘警署。另外在新界啦，西贡公路近住白沙湾有工程，咁呢一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影响到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白沙湾一段咧都系慢车噶。咁为咗配合公众安全啦，中环嘅龙汇道有临时嘅交通安排，咁由而家至到9月30号，龙汇道去分域码头街方向同埋演艺道咧需要全线封闭噶。咁龙汇道去天美道方向，近住中信大厦对出嘅的士站咧都要临时封闭，咁受影响巴士路线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及水门机场、尖山隧道入口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近水湾九龙、朗平路朗天路方向元朗。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翻拣。唔使惊，叫你用，唔系叫你执。 每晚用花洒有清洗内心的苦涩，就算餐餐再干杯，但心底内仍有话语。再等90年才醒觉先自知。 人生数十年，何不踢掉重练？就算发展退后了，别放弃，目标都不变。 或者每日都有啲烦恼，每日都有啲问题要处理嘅。Dosa 将冲凉变成每日 refresh 嘅仪式，冲个凉放松下，重新出发。作曲有 Dosa 嘅 rap， 填词编曲有 Dosa， 监制 Dosa Jeremy 阿伟。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Dosa 翻拣启示录。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如果王耀祖播歌，佢一定会播呢一首。 我没有六尺高，我答应待你好。 喂呀，唔好成日话我唔够高啦。 哦，咁不如唱呢一只啦。浪浪浪啊高，佢冇六尺高。 呢只几好喎、 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 桂花田曾志豪、王耀祖， 风骚快活人， 总有一首歌令你谂起我。 桂花田、 曾志豪、王耀祖，风骚快活人。 多謝大家的讚賞，特別今天桂花田是得到最多的 like 在這個小確幸裏面， 我都猜不到、啊、 哇，猜不到平衡力這麼好、啊、真的。然後大家都為王耀祖而默哀，感到最尾 沒想過他這麼輕巧， 不是狼之一吻抽了水、 啊、 真是慘、啊、真的、 啊啊 啊、最 尾是 你聽不到，我到現在都沒說 話。我知道 你恢復不到、 啊、 你要不要試找那些救助兒童心理那些幫幫你、啊、真的 我都是讲住嘢啦，你哋讲住先啦，我哋冇个天气先啦。 好啊， 咩、 啊？ 你头先明明话几滑几正噶、啊？ 我话都几 入。你而家唔可以退货噶啦，大笑。 到我心里 大笑拉枝啊！ 到我心里不平衡、啊，你两个咁样嘅啫。报报个天气先。 好啦，而家气温30度，系、由于我哋头先玩平衡玩到气，好气温。 气浪气喘啊！ 系啊，真系哇，真系出晒汗。我想话30度气温，相对湿度85%啊。不过雷公咧，佢就话留唔放过大家，要去到日去到2点钟噶，咁所以咧，而家咧 系冇错， 大家要注意住啲天气。 系啊，喂，嗱呢个时势咧，要注意天气嘅话咧，就系、是、我哋街上面咧多咗一批嘅工作人员。 系 咁呢批工作人员咧，佢又真系几睇天气食饭嘅，因为佢哋就 系 咧。俗称啊，外卖步兵团啊， 系外卖仔， 系、啦，咁啊，佢哋已经升格咗噶啦，因为以前外卖仔咧最多踩住个单车徒步行嘅啫，但系佢哋而家呢啲步兵团咧，好多时候都唔系步兵噶啦，系骑兵。 系， 佢哋会骑单车啊，又或者有啲直情揸私家车啊，总之佢哋会送外卖啦，帮手。 我谂咧，嗰啲即系 uncle 啊，即系最即系其实最多送外卖就系嗰啲茶餐厅啊，啲 uncle 咧揸住嗰啲单车咧， 好劲噶嗰啲， 系啦，好似送石油气咁犀利噶嘛。我谂过佢都冇谂过，哇！今时今日原来呢个时势系有啲后生同我哋有真系争啲生意仔做下噶喎。 系啊，有分嘅，有分车手啊，步兵 就系啦，即系如果你徒步行嗰啲就一样啦。呢度可以讲一个细节俾你听咧。因为琴日我去到嗰个街市度咧，咁咧就我个 friend 就同我讲，我就话嗱，你留意一下，嗱你咩码，你听唔听到咧？嗰间铺头系咁嘟嘟声咁样，咁跟住我哋真系细心聆听，系佢系咁听到咧，叮叮叮叮叮， 呢个系电话嘅响声。 唔系电话系咩声嚟嘅咧？ 我知道，如果我哋开呢个头，我先至估到嘅啫。 系啦， 就佢不停咧，就系收到啊呢类型嘅外卖公司有人 错 打，就去到阿田你嗰间嘅铺头嗰度啦。有人 叮叮， 系啦，又有新嘅 order， 又有新嘅 order， 咁、你就可以做出嚟，跟住咧就有佢哋嘅外卖员啦，去到你铺头都攞咗就嚟送货咯。 喂，嗱，我唔知咧佢嗰个咁样系啦，因为我都未用过，我唔知佢嗰个咧咁密嘅叮叮声咧，系因为佢有。知柯打佢未揿掣啊，所以佢就不停叮啊，定系冇停过咧？但系总之咧，真系劲嘅。仲要嗰间，譬如系串烧嘅，佢就话都多人咧就会帮衬呢一类型嘅铺头咁样咯。咁所以大家都知道啦。首先就系呢啲外卖员咧，而家越嚟越多嘅。咁咧，但系琴日就有个新闻讲咧，佢就话啦，有其中一间嘅外卖嘅呢个公司咧，佢就话。 佢哋即係公司咧，其實疫情之下咧收入增加， 而呢一間 正常嘅， 亦都係一眾嘅外賣速遞市場嘅平台裏面咧，暫、時應該係香港佔有率最高嘅， 名列前茅啦。 因為咧，佢唔係名列前茅，係最高啊，第一名啊，因為佢係咧成個嗌外賣嗰啲唔同嘅 apps 咧，佢佔咗40%嘅生意。 係好啦，咁佢哋發生咩事咧？佢話公司呢個時候就改制度，嗰啲車手啊、步兵嗰啲講咧，就話啦。原本咧就保证最短路程咧都会有$35一张单嘅，即系哪怕你由广播道一号送到广播道二号咧，都有$35嘅。佢话而家咧就变咗冇呢一个最短路程价钱，好似就冇咗最低工资咁样。 好似都有喎、呢份就写咧，好似由$35变成咗$29咁样。 哦，即系减咗， 即系冇咗呢个价钱咯。 因为佢直情有一个新嘅机制嘅，之前咧最短嘅路程咧大约就系$35一张单嘅，但系呢个新机制底下咧，相同距离得翻$29咁样。 哦，即系短咗啦。 系啦，少咗钱啦，每一张单可能会。 咁譬如咧，嗱，各样都有嘅，譬如佢话咧。那个叫做加成奖金啊，就话咧本来咧一个礼拜如果你接单80%咧，每张单咧可以有 extra 1.3% 嘅奖金， 系 咁样啦。 因为佢哋咧有啲人咧系会选择踢单嘅， 系啦， 即系咧点样为之加成奖金？系啦，佢就唔接嗰张单，可能佢会觉得啊嗰、那个位置唔系最方便， 系啦， 系啦，嗰个价钱未必系最好，佢哋有权去做呢一样。 咁而家咧佢仍然都有呢一个加成嘅，不过咧就由每一张单80%睇先啊，一个星期如果接单80%就可以有啦。佢话咧而家亦都系咧唔做满嘅话咧，佢就话冇咗睇先啊。哦，如果你冇咗呢个80%嘅单咧，就冇咗呢一个嘅 bonus 去计。 系 咁，所以咧佢就会冇咗。 即 系话咧，应该话以前系冇呢一个加成嘅，而家咧就要有你做满80%咧，佢先至会有呢一个 bonus 咁样咯。 系啦，即系佢一定要 做唔满就冇啦咁样。 十张单嚟讲，如果你踢两张单以上嘅话咧，你就保唔住呢个加成奖金咯。 系啦， 咁所以咧，佢话对佢哋嚟讲咧，就话啊，认为就减咗佢哋人工啦咁样咯。咁所以头先即系嗰个计数咧，就早计咗咯。总之佢话咧，以前咧其实嗰、那个每一公里路咧就赚38。而家就最多赚29， 少咗啦， 系啦，就用头先嗰个计法啦。 系啊，即系话基本上佢有单就好接啦。如果接唔到80%咧，咁你就冇咗嗰个额外嘅钱， 1.3倍咯。 系啊， 因为呢、 這 个嗱，我哋可以尝试同佢哋解说嘅。可能你会话，切咁佢衰啫嘛，又要简单接嘅话，咁你冇咗嗰个加成奖金都唔可以怪人啦咁样。 系， 但可能你同时间又要即系。切身處地地諗下咧，呢一班咧做外賣嘅朋友，佢話有陣時咧，即係有啲嘅 order 咧係要上山路嘅，咁可能佢哋就會話呢一啲咧，佢哋身體啊各樣嘢啊，總之佢哋未必最想接啦，有得揀嘅時候咁樣。嗱，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最大嘅外賣平台啦，佢哋就推出咗呢一個新嘅薪酬機制之後咧。其实已经即刻咧有一啲现况出现咗噶啦。 系点？ 话说呢几日咧，原来咧佢哋就有人啊喺呢个18区度举行罢工，集体踢单，有单我哋唔接， 即系唔接。 而已经有即时嘅效果，见到系咩咧？柴湾区等等嘅地区咧，因为食肆啊受到好严重嘅影响，系提供唔到外卖嘅服务嘅。 同埋好似话堆晒啲货喺度啊。 系啦，食物咧就囤积咗喺个店铺里面度啦。而一啲受访嘅外卖员都话咧，公司已经知道呢件事啦，所以咧。都開始啦，嘗試有一啲嘅調節啊，每一張嘅單價又是如何咁樣？希望咧公司就可以回應到員工嘅訴求咁話，因為如果話員工話你唔回應嘅話咧，唔排除往後會有更加大型嘅行動，甚至我睇到一個報道咧寫住18區齊齊踢單， 係啊！喂，你諗下都其實幾大件事，因為大家都需要嗱，這個平台都要靠呢、這個係靠外賣嚟去做生意噶嘛， 冇錯冇錯。 咁你真係你唔應該去揾嗰啲真係幫助去大家其實 win-win 雙贏，你好咪大家好咯，係咪先？ 因為其實員工們有一個咧，即真係條氣唔順嘅原因就係呢一排咧疫情底下咧，好多唔同嘅外賣嘅生意平台咧，佢哋真係做多咗好多生意，但係同時間 你唔好剝削我啲人工 先㗎，佢冇。即系益你咯， 系啊！ 佢仲要调节呢个薪酬机制嘅话咧，因为好多嘅外卖员都会觉得，其实咁样嘅话，喂，我都真系有阵时 譬如呢個禮拜成個禮拜又大風又大雨，紅雨黃雨咩都出現曬啦。佢哋喺個路上面都有一定嘅危險㗎，佢哋都係辛苦㗎。但 係 點解唔可以一齊同甘共苦，反而你好似要剝削我咁 咧？係啊，所以你話你今日司機大佬咧，即係其實原來而家司機嘅定義咧越嚟越廣泛㗎啦。嗰啲車手們咧， 係 其實某程度上亦都係司機大佬嚟㗎。 嗯， 咁啊，究竟而家即係我哋呢一啲車手司機大佬咧，或者你可能你話步兵啦嚇，咁究竟而家其中一間就話要改制啦。其他嗰啲唔同嘅平台啊，或者就係呢一間咧，其實而家改成點咧？你哋呢一輪出車 嘅時候係啦，出車嘅時候點咧？ 係啦，特別係咧，我覺得都幾多有志者咧，而家都諗住話，喂，我係咪有架車吉喺度咧？好就可以接單噶啦。 嗱，我之前有試過有朋友咧，因為冇咗份工啊，疫情底下，佢哋嘗試咧就去呢一啲嘅外賣平台度啦，做車手嘅。 係咪要入隊㗎？ 要排隊，有啲咧直情話咧，嗰條龍長到咧一個月之後啊，你先至有機會跟到隊啊。 咁犀利 啊！係啊，因為好多人真係即刻轉咗去做外賣嘛。 嗱，亦都有人咧就會話，如果咧呢間嘅公司咧即係改咗呢個薪酬機制嘅話咧，佢哋嘅員工每個月咧相等於係減薪18%，每個月可能會冇咗3000多元，即係呢一個咧，我都好想即係訪問一下，不論你入職咗好耐。头批嗰啲入职，或者而家入职嘅，究竟系咪真会令到你哋嗰个收入有咁大嘅减少咧？我想知道啊。 同埋咧，究竟即系做呢、這、一个送外卖咧？如果你话你系属于揸车咧，即系路面嗰方面咧，即 系 经验丰富同埋经验浅咧，其实最大分别系咪你纯粹揾路啊，定系揾位拍啊？即系或者你觉得咧有咩咧系嗰个即系优胜之处咧？ 好多都系电单车噶啦， 好多都系电单车多 噶，其实就好多地方都可以叫摄到位停低嘅， 但系有阵。有時咧，大家對於咧，可能係佢哋都係路道路嘅使用者啦。 佢可能平時都唔係送開外賣嘅啫。 係咯，可能佢哋都會蕩失路，又或者其實佢哋喺路上面有冇啲優勢？因為佢哋成日要揾位拍，或者好急噶嘛。佢哋嘅難處喺邊度咧？我好想知道。 我見過一次咧，目睹咧就係佢送到嚟我哋廣播道嗰度。咁嗰時候落去電視部開工咧，我就目睹佢送到上嚟咧。佢揸住架電單車，咁佢就正常就鏟咗上嚟路邊少少咧，就拍低佢啦。咁因為你即刻 pick up 就走噶啦嘛。咁點知咧佢心急得滯，佢打開嗰、那個車廂咧，拎嗰啲嘢出嚟嘅時候咧，唔係嗰啲送菜啊，佢就跌曬啲碗筷啊，有啲跌咗落地下。咁咁啱咧，就嗰、那個見到個職員就走出嚟諗住攞外賣，跟住望到。 哇！你咩跌曬啊？ 係咯，然後嗰人都好唔好意思，佢就對唔住啊，我啱啱又跌咗嗰度少少嘢，即係好在啦嚇，其實唔係傷咗嗰、那個。饭送系啲即系外卖餐具啊，有啲嘢跌咗落嚟咁样咧，但 系 都拗教噶，佢又即系执咗一地都系咧。不过我估呢啲已经算系最小事啦。 我其实咧喺电视咧，即系有个节目咧就真系追踪一啲叫做送 系啊，有个真人 show 而家就 即系走访嗰啲啦，去影佢哋咧，佢真系见到咧有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咧。佢真係湯面嗰啲湯係成倒瀉曬咧，跟住佢哇攬曬成曬， 使唔使上身嘅咧？咁佢哋係咪即係自己要俾翻錢就 知喎？真係 佢話咧有一檔咧係有一間公司成投訴，佢話點解我碗羅宋湯得翻一半啊？ 又合理嘅喎，可能我哋係收貨嗰人都會投訴啦。 因為佢真係倒瀉咗，而佢冇翻翻去鋪頭嗰度去話再攞多翻，即係攞翻兜新嘅。 都嚟唔切啦。 係啦，咁跟住變相咧，佢自己就攣曬吃啲嘢係濕曬，係唔工整嘅，咁都送咗上去俾人哋咯。所以都係有呢啲拗撬嘅。 都會有㗎嗱，所以87238啦，我哋不如咧就歡迎我哋啊，無論你係步兵咧，定係即係司機大佬嘅車手咧， 咁就 係啦，電單車其實。有冇人用私家车送噶？我真系 我觉得有噶， 系咯， 尤其是喺疫情底下，有啲人真系好似啲阿爸嗰啲咁啫嘛，系咪？我每一张单都有钱嘅话，咁可能有啲就系我又中意揸车，点解唔做咧？所以今日咧，我哋就想喺呢个司机大佬，大家好啊，用1872388同大家一齐讨论下，喂。你系咪送外卖嘅朋友啊？喺呢个疫情底下，有啲咧嘅机构咧仲话要减人工添。你有冇受影响咧？ 系啦，电话号码1872388，1872388啦。究竟你哋而家面临嘅嗰个情况啊、改制啊，究竟系点嘅啦吓？ 时间来到地球最终一周，即将进入倒数，不需多点算着退路，无意先聆听哭诉。也早被激沉，信众四散，教堂终于熄灯。唯愿看末日到临。We gotta live it up, oh, through the fire, fire. 我再次 live it up, oh, take 有时间，未来尚有七天可选节目庆祝，想家中耍废就继续，永欲有谁会记录，明天冰川蒸发，阴晴不定，冬热暖化都镇定。 倒数，冯允谦、 魏君怡、 曾志豪、黄耀祖， 放手拜个人。 好啦，司机大佬，大家好咧。我哋今日咧就想讲关于 车手 外卖系啦，司机嘅古仔嘅。电话埋18723888，18723888。嗱，争取时间啦，有人打到上嚟啦，波陈生。 Hello， 陈生 hey, 你好， 陈生你好，风骚快活人啊， 系 系系啊，点啊？你系咪车手？ 唔系咯，不过系新加入步兵咯，系。 哦，步兵，步兵，系。喂，点情况而家个行头系？ 我唔开名啦，佢系个熊猫头嚟嘅。 哦 ，OK， 好，系啊， 熊猫头嘅， 知道 都 OK 嘅，咁我又想，我都想知你冇讲名，系咁点啊？你啊，熊猫头嗰边又点啊？ 即系我虽然系话五月头先加入嘅， 系， 咁但系咧，即系佢嗰时即系。我以我所知就好似冇分話咩全職兼職啦咁就，但係咧佢20号咧就突然間有個新規例，就即係日20号之前咧就某啲地區咧就都係收翻你35蚊或者40蚊報兵啊，講緊係。跟住咧佢到 三十蚊到35蚊係一張單， 每張單。 跟住 就20号開始咧，就差唔多大部分都係30蚊啫。 Okay, 即係減咗咯， 但之前嗰格點樣去分30蚊定係35蚊一張單呢？ 睇翻呢個地區咯，即係例如你係係，即係我假設我住沙田嘅，咁沙田嗰區咧，咁你每一張單咧，咁就有30蚊，咁就俾翻你咯，係、 哦。即係如果跨區就三啦。 唔跨區嘅，多數都唔跨區嘅。 OK， 但你想35蚊就係某一啲區域就係35蚊，可能中環區係35蚊嘅，但係沙田區就30蚊咁樣係咪？ 以前 二十号之前就系、是， 以前咧就中环40天，好似大概唔、 okay, 知成三 蚊，即系贵啲嘅。 哦，跟区行嘅个价钱就， 而家直情系40就变咗35，跟住有啲好似系40变咗30，仲要系。 O、okay, K， 即系其实就唔系净得一个平台减， 咁好似每一张单可以减5-10蚊咁样就 系啊。咁跟住仲要系佢即系佢有时咧啲单咧，即系个餐点多啊。 嗯，系。 佢系我最近去突然间佢弹咗三同时间弹咗三张单俾我咯。 哦，咁但系 嗱，系 我见到咧，譬如隔篱嗰个平台就会话，如果你踢单嘅话咧，咁啊会影响你攞唔到嗰个 加成奖 金啊嘛，系咪？咁啊，如果你咁，你哋嗰边踢单嘅话，喂，佢同时俾三张你，你一定要踢两张，你呕唔晒噶，系咪？ 唔系嗰阵时我就系唔知咯，跟住佢有啲人话会，如果你踢咗就分分钟，即系我哋有个分组别嘅咁样，一二三四六嘅。 跟住如果你分如果你踢咗單咧，咁就佢話會影響你將來個星組個星組別嗰個評分都會係。 嗰啲組別係代表咩意思啊？ 哦，即係佢哋都有分 grey 嘅，可能 係咪咁啊？ 係咪啊？多勞多得嗰啲 grey 啊？ 即係如果你越接得單多，就可能變咗第一組別啦，就最叻叻啦咁樣。 最叻叻， 係 咪會令到你每一張 六星？係佢唔係佢六星四嘅，跟住五係閒置嘅都係。 O K， 咁個組別嘅唔同係咪錢都有多啲㗎？ 唔係㗎。你揀嗰個間，即係我哋每當每一兩個鐘頭咧，就為一個間瞓嘅。咁就你越高級個組別咧，就會越優先去揀嗰個間咯。 哦，即係話你係啊優先組啊，即係話你有譬如第一時間有單有，我點解慢慢俾我 即係你係督察定係沙展啊？半邊都有分唔同級數啊。 咁最好嘅間數係邊段時間啊？ 應該晏晝啦 ，lunch time。 我做新界區嘅，我就覺得係晏晝，即係午餐或者晚餐嗰段時間都會係。 Okay， 哦 ，OK， 多謝曬你先。 試過一單，一個鐘頭接到四單咯。 明白明白。 多謝陳生你電話。 多謝陳生第一個電話啦，其他朋友歡迎打嚟1872388，車手步兵都無人歡迎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警方今日早上安排传媒参观新屋岭扣留中心，边界警区指挥官冯少兰强调，被羁留人士的权利并无受损，在完成初步羁留程序之后，有容许他们会见律师，亦无阻拦他们看医生。扣留中心去年八至九月期间使用过四次，以处理反修例事件被捕者，最多一次处理75人，未达最高可承载200人的情况。他说警方接受监警会报告，就新屋岭扣留中心的建议，会同保安局专责小组检讨设施，将会加装闭路电视，扣留中心不会再开放处理反修例事件的被捕人士。冯少兰说，就新屋岭扣留中心收到两项的投诉，有律师指出未能及时同被捕人见面，另一宗结果未能证实。人大正审议授权常委会制定港区国安法，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强调，中央立法的决定坚决是势在必行，他和特区政府会全力支持和配合。他又反驳外国政客一些不实言论。林郑月娥表示，人大授权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宪制和法律基础坚实稳固，不容置疑。由国家层面立法，不但无违反基本法，而且是完善和基本法相关制度和机制，是严格依照基本法和国家宪法办事，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可以贯彻落实，继续维持繁荣稳定。又指中央代替香港立国家安全法是绕过立法会，削弱一国两制高度自治，他认为是罔顾特区和中央的宪制关系，外国政客持有双重标准。林郑月娥又形容，指港区国安法影响居民权利和自由，甚至削弱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港法无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留意各界高度关注和讨论港区国安法的制定，亦有很多市民支持，他们对于中央要由国家层面进行在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工作表示充分理解。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反驳一些外国政客的不实言论，指立法工作在宪制和法律基础是坚实稳固，不容置疑。他又回应，指港区国安法影响居民的权利和自由，甚至削弱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港法无稽。林郑月娥说，刚过去的星期日，反政府和反内地的力量和组织在网上发动暴力事件，针对港区国安法和国歌条例草案，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尤其是见到有暴力分子肆无忌惮，众目睽睽之下袭击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包括一位律师和一位女士。国歌条例草案听日恢复二读辩论，根据立法会的文件，主席梁君彦预留四日共30小时处理国歌法，预计草案会下星期四 即系6月4日表决，而当日就预留咗10小时会议时数处理国歌法。文件又提到，共有22项国歌法嘅修正案获批，涉及5名动议人。天气方面，预测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四同星期五有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下昼2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81点，升429点，总成交金额58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7点，升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52点，升1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美团点评136.3，升10.5；腾讯控股423.4，升6.8。阿里巴巴202.4升4.2，盈富基金23.6升4.5，港交所275.2升2毫，FIE南方恒指7.86跌3.4，小米集团12.44升1.8，友邦保险64.5升1.5，微盟集团7.59升2.8，中芯国际17.6升2仙。美元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7.82，瑞士法郎0.97，加元1.395，人民币7.134，英镑对美元1.222，欧元对美元1.092，欧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21,270点，升528点。港金现价报16,0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3.48美元，卖出1,73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保就业计划为雇主提供6个月雇员工资补贴，分两期发放。第一期在5月25日至6月14日接受申请，6月底前开始发放，全数补贴需用于工资，雇主不得裁员。有为雇员工强积金或设有职业退休计划的雇主都可以申请。3月底前已开设强积金户口的自雇人士可申请一笔过资助。详情浏览 ess.gov.hk。 好啦，呢度呢有个听众叫我千祈唔好开名嘅，好我记得唔好开佢名啊。佢就话呢，喂喂，我都想爆啲料啊，有关你哋讲呢外卖步兵或者车手嗰啲情况呢。佢话呢佢自己觉得呢占有率而家最高呢一定唔系头先讲嗰间 D 字头嘅。 哦系啊。 佢自己觉得呢一定系熊猫咁样，不过呢个唔紧要啦，总之佢哋行内啦。 我个数目呢就系话熊猫嗰边呢就30几%。 唔紧要，总之佢咁样讲啦。咁然后第二呢佢就话啦，佢哋呢原来最低嗰29元呢已经系计埋个1.3加成㗎啦。即系话呢佢话嗰个跌幅呢其实由35元跌落去22元先啱啊。 哇 即係跌得好勁， 即係仲多啊！ 係啦，佢話點解要踢單呢？佢話好多時因為咁樣嘅，有啲餐廳咧，你去到仲要等15至30分鐘， 哦， 先攞到貨走。咁佢話咧，咁你點會等啫？你喺度等十五分鐘，咁你不如接多張單啦，咁你就唔會等啦。仲有啲情況之下咧，譬如佢話個系統咧要你去一啲咧唔啱距離嘅地方，譬如咧要你行1 km 以上去拎餐，再行1 km 以上去送餐。佢話咧呢一啲其實應該係車手做嘅距離，但係咧佢就俾咗你用腳嘅步兵咯咁樣。咁所以佢就話咧，喂呢啲咁啊，梗係唔掂啦。即係嗰個距離爭太遠啦咁樣咯。咁佢自己覺得咧，點解今次？呢个平台咧会出事咧，佢话减价系其次，系重要嘅。第二咧就系可能觉得佢哋态度咯，即系可能恰啲员工咁上下咯。 即系话点解会而家你咁多生意嘅时候，点解你咧仲去剥削佢哋咧？因为如果冇咗佢哋嘅话咧，咁佢哋咁嘅单嚟啊堆积如山，食物又嘥咗，人啲客人又攞唔到嘢食，其实系有损失。 同埋佢话咧，偶然都会有啲即系员工咧，佢系几个平台接单嘅，即 系 好似啲的士大佬咁样咧。不过佢话系麻烦嘅，佢话因为如果同一时间响咧。一个叫你去尖东，一个叫你去咩咩 Austin 嘅话咧，佢话咁你做得边个咧咁样咯？ 完全明白。 其实我有少少唔明嘅，即系如果呢一啲嘅外卖平台咧，外卖嘅员工咧，车手又好，步兵都好啦，其实好重要噶嘛。尤其是佢哋嗰啲单好多时候咧，都可能系聚集晒喺譬如食 tea 嘅时间、食 lunch 嘅时间、晚饭嘅时间，佢哋需要几多人手嘅？ 系啊， 仲要而家生意好啊嘛。同我哋赚多咗钱噶嘛？点解要喺呢个时候谂呢啲缩数咧？ 系咪就系咁样嘅？即系叫做咧，我而家赚多咗，系啊， 咁多人想入， 咁要做 系 啦。头先你都话啦，嗰条线排队排到咧，你前面可能现役嗰啲，你话我拍拍唔做啊。咁啱啱好啦，排队嗰啲排到第109个嗰啲咪可以入嚟咯，系啊，咁所以咧，呢个我谂亦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好，我哋再听一听听众电话啦，1872388，1872388，你系边个？ Hello， 李生，福彩快活人， 你好， 系啊，你个情况系咩？你系咪喺嗰啲外卖平台嗰度帮手做？ 冇错，冇错。 你系步兵嘅司机定系点样噶？ 我系步兵嚟， 步兵嚟 嘅。我就大概今年二三月年头开始做到依家嘅。 OK， 咁我想讲嘅情况就系、是，即系虽然我系步兵啦，咁、但系我明白佢点解会减人工嘅， 因为踢单好多系嘛？ 唔系，佢个行业嘅本质系佢。必須要減人工，其實係、即係去到呢個地步。 Okay. 因為嗱，譬如一個客人叫咗張單係100蚊嘅，佢叫咗100蚊嘅嘢食， 係 咁個平台會抽當中20%去做一個平台費嘅， 係 咁另外個客人需要俾多20蚊嘅運費，即係客人總共俾120蚊， 係 而個餐的唔係個平台就抽 40蚊啦， 40蚊啦， 係 咁但係如果你最低即係。譬如最低距離35蚊，或者車手都比更高嘅人工，其實即係40蚊， 佢係得個做事嘅啫， 賺唔到錢嘅平台其實。 哦，所以冇諗過、 即係我了解到呢個資訊之後咧，其實我知道點解佢哋要減人工嘅。雖然我作為步兵，即係咁，我當然想高啲人工啦，但係。明白佢个本质系咁样咯。 唔系啲钱已经喺个客户嗰度，因为佢介嗰啲嘢食，平时譬如当嗌汉堡包，50蚊，但系喺嗰啲嗌外卖嗰啲，佢会加咗钱落去噶嘛。 因为有一啲咧系餐厅赚，佢而家讲紧平台究竟可以赚到几多钱？ 哦、 即系你头先举咗个例子啦，就系120蚊嘅张单，即系100蚊嘅嘢食加20蚊嘅运费啦。其实呢个平台只系攞到40蚊嘅啫，佢俾中间咧，如果俾咗35蚊个步兵啊或者个车手嘅话咧， 佢得5蚊。 系啦，就系、是、咁样嘅。 即係賺錢嘅單咧，就係一啲大單，譬如幾百蚊，哦，你開 pizza party， 幾個 pizza set 嗰啲咁嘅大單，即係幾百蚊嘅張單，咁佢抽嗰20%咪個數就大啲咁樣咯。 我即刻諗起一個例子，我試過有一晚咧，我叫咗外賣甜品，我嗌咗3件 cake， 夾埋嗰張單咧，好似係60蚊咁樣嘅。即係如果你一啲單嘅話咧。咪成件事啊，張單啊， 都係得60蚊啫。 係啦 ，something like that 咁、或者 唔夠大咯，就係係 啦，因為但係佢幾多都會送噶嘛。咁所以嘅話咧，其實個平台咧係冇錢賺噶啦，嗰張單可能仲要蝕添咁啊。 但係咁樣喎，好多時做生意嘅就會係話，哦，係嘅，可能小單佢 即係薄利多銷。 係啦，佢會 譬如可能好多大单嘅已经冚过咗，其实拉个一个平衡 嗱，我哋又唔好为个平台着想先啦，先问下啲员工。咁譬如阿李生系嘛，咁如果佢真系减啦，我见到头先有啲听众同我哋讲话，可能减到22蚊啊，或者你当29啦，咩都好啦。咁呢个价钱，你觉得你哋仲做唔做啊？ 因为睇翻其他平台，即系几个平台啦。咁如果都系减到咁嘅 range， 其实即系。如果你冇得揀，你都要做。 哦，明白， 即都系咁样去。但系会唔会以前啲人咧？譬如你话因为疫症，啲人加入呢啲行业，除咗你话因为即系所谓冇得捞之外咧，计落条数嘅话，喂唔少嘅、哦。即系你几廿蚊几廿蚊咧，就执翻唔少钱翻嚟咧。如果佢跌到一个地步，会唔会宁愿就转第二个冇咁辛苦嘅工种咧？ 都会啊，即系都会噶，系啦。 因为呢个劳动密集太紧要啦。 系、啊，系啊。 你平均咧，你由二三月开始入行啦，平均每个月介唔介意透露咧，做步兵可以有几多钱嘅人工噶？ 二三月嗰阵就多啲嘅，都四位数字嘅。 O K， 依家有时就少过四位数字嘅。 四位数系你讲每 个 每个月 每个月 ？O K O K， 但你要做到几多个钟啊？如果每一日嘅话， 都系即系最高峰食饭嗰啲时段。 哦，即系两个钟、哦，每日两个钟，但系一个月可以赚咗几千蚊嘅， 即晚市、午市咁样。 O、okay, K， 几个即系 lunch 啊，跟住就做 dinner 嗰啲咁嘅时间。O、okay、K， 所以如果你咁计嘅话咧，佢呢个行业越嚟越即系所谓生意多咧，反而你哋嘅收入可能会少咗。 生意多人又多，应该 系啦，生意多想入行嘅人又多，咁于是乎你哋反而人工就少咗。 系啦，系啦。 O K， 咁车手会唔会矜贵啲噶？相对 会啊。贵啲噶， 因为远啫嘛，可以 系，同埋佢即系好似我佢识揸车咁样咧， 可能 时 间上可能都会快啲啊。因为你步兵咧，话你即系你试过最远一张单有冇行 要行 几耐啊？ 20分钟半粒钟咁咯， 即系净系嗰个路途。 但系一张单讲紧，有冇真真可以咧？即系譬如当下广播道，我哋集齐系12345789号嗰啲单咧，全部一次过喂 李生， 李生你去送啦，咁会唔会咁方便噶？ 都唔会咁。个人最多拎可能一两张单咁样。 我见唔系喎，我见而家咧就即系你啲步兵咧都会揸住呢啲。嗰啲滑板车啊，嗰啲啊，走上街会快好多啊嘛，叫做。 但系走上街，但危险性都高咗，会 好 死啊！嗰啲咁 样， 系啊， 其实好放 嘅。好 ，thank you 李生，多谢晒。 系啊，我哋呢度咧有另外一位嘅听众咧，同我哋分享啊，佢话佢系开外卖店嘅，即系店铺头专系做外卖嘅。佢话之前咧都有咧一啲嘅平台啦，就系 D 字头嗰间就嚟过揾佢合作嘅。佢话原来外卖店要同外卖店咧要同佢哋合作嘅话咧，一开始。系要俾成4000多蚊嗰个外卖店， 应该系哦俾外卖店嘅， 即系好似入去 即系上架， 系啦上架嗰个费用咁样咯，先至可以上到架咯。咁呢个都系一个开支嚟噶。 二台通识60秒， 好多人都好惊见到蜜蜂，惊俾佢哋针到。不过你有冇谂过，如果呢个世界冇晒蜜蜂嘅话，会对人类有乜嘢影响呢？随着农民过度使用除草剂同埋农药，再加上全球暖化嘅问题，近年已经令到蜜蜂有大量消失或者死亡嘅现象，被称为蜂群崩坏症候群。由于全球有近三分之一嘅农作物都系依赖蜜蜂去授粉，如果蜜蜂数量大幅减少，就会破坏生物多样性，间接导致粮食短缺，食物价格就会上涨，甚至会令全球出现粮食荒。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60秒。 他静慢在写信，问安的信，每日寄。旁人话。大战结束了，谁人未死早回来？传闻话同僚亦曾在那战地找到你，泥泞内似无生气，唯独他始终不信等你。常有个他。在。 想你正在某片地悠然地呼气，愿你那天未先死，请抽一晚回来一起，这盼望很悠长，大概应该结尾不光美。若却不老，维持在初恋时期，年和月人浪漫全部会变异，不等你，谁人又会这样等你，又像他天天写信给你，常有个他或许慢了十个十年，仍然未死。 非常非常非常熟悉的旋律，不过歌词和歌声都比你有厌恶一身的感觉，因为不是侧田，不是男声，就变成卫兰。他请慢再写信，似不似中文哥哥龙虎榜啊？声我喺度， 你话听众阿 B 啊话，阿豪仔你饮多啲水，喂，开始变声 啊！系啊，但我想听阿祖介绍呢首歌嘅古仔，因为点解会咁样嘅？明明系侧田命硬噶， 咁样就似中文哥哥龙虎榜。 系啦系啦， 因为其实咧呢一个版本咧，歪文田呢个词嘅时候咧，第一个 version 咧并唔系写俾侧田嘅，写俾卫兰嘅，所以咧但嗰阵时咧就冇用到呢一首歌，咁啊就填咗另外一个版本咧，就侧田就推出咗命硬嗰首歌啦。跟住咧喺呢一排嘅可能疫情底下啦，其实你都会见到啊，歪文咧攞咗几多唔同嘅手稿出嚟嘅，譬如咧Sammy 嘅如何掉眼泪啦，其实都有另外一个版本嘅，歌词系完全一样嘅。 就是姨婆掉眼泪啦， 可能系嘅。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唔同嘅版本出现咗嘅时候咧，歪文都讲咗呢个故事出嚟。其实咧，命硬本身唔系侧田嘅呢个版本嚟嘅。咁啊，卫兰咧就自己走出嚟啦，系啦，其实俾我噶。跟住佢本身咧就喺自己嗰啲譬如社交平台，而家好多歌手都会咁做噶啦，就录制咗自己一个可能系揾一个简单嘅吉他或者piano 啊，咁样就有个 version 咁样。Sammy 咧喺佢嘅 IG 度咧都唱咗另外一个版本嘅 姨婆，我又讲咗姨婆啦，已经 如何掉眼泪咁样。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其实有阵时咧啲创作人啊，去做一首嘅音乐作品都有好多故事喺入边。 咁好啦，你话呢只歌边个系边个嘅前度啊？如果咁计嘅话。 即系前度喎、啊， 咁即系究竟侧田系前度啊，定系卫兰先系前度？ 咁你睇下嗰个系现实，即系真系出咗嚟个作品啦，定系原先咁个谂法咯？ 系咯系咯， 都要分嘅。 因为咧，我要讲嗰单新闻咧，就系同呢个前度有关嘅，但系咧系好笑嘅。佢即系好多人分手咧就唔大方嘅、 嗯， 即系总不能够漂漂亮亮嘅，都冇所谓。咁咧个台湾咧个男人咧，佢同人哋拍咗拖十年。 啊， 咁就分手，咁咧佢就 好长时间， 系啊，佢就唔大方，咁咧但系佢唔大方得嚟咧，佢真系做咗啲好小家嘅嘢，佢咧就喺 网上面写衰人啊， 佢喺网上面写衰人，但系佢喺网上面嗰个地方咧系好特殊嘅，就系咧嗰个咧 Google Map 啊， 系， 咁因为咧佢咪有嗰啲景点功能嘅， 即系你 check 过打过卡嘅， 系啦，譬如话哎呀我去过呢个咩玉潭公园啊、西门町夜市啊，台湾啊嘛，咁咧佢就特登喺佢咧同佢女朋友。十年呢一个足迹咧，佢就特登喺上面留言，譬如可能佢话嚟过西门町夜市，咁咧我就话，哼。 我谂咩啊？喺呢度啊，同佢度过日日夜夜，而家好后悔啊！即系譬如咁样啦，佢就逐个景点咧，佢就写翻。 哦，可以，咪先系佢自己嘅 Google Map 嘅功能啫嘛，即系佢自己话我嚟过呢度，我打卡，我喺上面留意。 我哋睇唔 睇到噶？外边都睇到噶。 系、 哦、啦，佢就分享埋出嚟咁样嘅。咁咧。总共 佢真系唱衰个全世界都知 系啦，但系唔紧要。第一就系数量好多， 系 佢总共佢总共喺几多个景点度留言呢？ 系150个， 系有过百个嘅， 系 啦。咁首先嗱，我唔知道如果当系你咧，你有冇咁勤力啦？喺咁多个喂作过嚟， 系我知道啊。 即系当然，我哋每个人你同你个伴侣，我谂超过100个地方啦。你有冇咁好心机逐个 mark 啊？ 佢真系好嬲 啊！ 我第一样嘢，而家我又好想知嘅，佢哋分手嘅原因系啲乜嘢？ 都唔重要， 系啦。到佢咧，十年，佢真 系 要去到花咁多时间、咁多心机，逐个地点写衰佢。 咁然后咧，第二好笑嘅地方咧，点解攞咗出嚟笑咧？ 系 因为咧，佢虽然每一个景点，嗱，首先就好认真啦，推广啦，仔细介绍嘅。第二咧就系、是。佢每一个景点嘅诅咒咧，都系好配合个景点嘅内容嘅。 例如 系啦，例如系咩咧？ 譬如日月潭嗰句例啊，希望咧佢咧吓一世都咳啊，有潭啊， 每一日每一个月都有潭咁样就日月潭。 你真系可以用呢个方向我哋嚟玩游戏嘅。我俾几个例子你玩，例如咧佢话佢哋去咗新竹嘅一个世界生态农场， 系 佢就写啦，同前任嚟过，佢所有景点嘅开头都写呢句嘅，同前任嚟过。真系希望咧，当时嗰只草泥马咧可以暴走将佢踩死，即系嗰只鸵鸯啊！ 我知啊， 系啦。又例如咧，佢哋曾经去过台北市立动物园里边嘅两栖爬虫动物馆、 哦，希望咧佢即系一齐， 佢 会点 样？ 斩走佢， 希望乜嘢？ 咬死佢。 系啦，佢话带前任去过，真系希望嗰啲。龟壳花啦、雨伞节啦、白布蛇啦、锁链蛇啦、青竹蛇啦，出嚟咬佢。 哇！佢应该要做啲 research 噶喎，边记得咁多、啊？ 好犀利，好犀利。咁跟住咧，啲人就话啦：哦，佢仲有啲咩例子咧？嗱，我哋可以玩啦。曾经去过一个食日本嘅串烧。 哦，好。 点诅咒？ 希望嗰啲串烧咧，嗰啲汁咧，嗰啲粥咧，吉穿喉咙。 佢唔系 冇讲嘢。 佢话好后悔当时冇将咧整好嘅牛肉咧。劈喺佢身上面热死佢。 其实点解唔放过 自己呢？其实咧，佢唔系可能佢宣泄咗啲百几次咧，可能就会释怀。 如果系要宣泄到三次，宣泄到咧要写百几次嘅话，即系放唔低啦。 呢、這个真系好笑。佢话曾经带过佢去咧，一个今日台北咧，佢有嗰啲就台湾嗰啲服务区咧，可能好似我哋嗰啲咩郊野公园、 哦 okay ， 有一个好大嘅，可能有厕所啊，有公共停车场嘅，佢就喺个服务区度曾经打过卡。系、 哦、 啦， 服务区。 佢话。前任喺呢度去过厕所， 系 点诅咒？ 爆 A 渠，点解当日唔去厕所嗰阵时唔爆 A 渠，浸死佢啊？ 要滑稽啲， 滑稽啲，对唔住，我太狠毒添。 俾嘢扇低佢，佢啲 BB。 佢话点解我唔攞个鲍鱼叉擦佢个头咧？嗰阵时。 有啲难估，有啲难估。哇，佢真系好嬲。 即系洗厕所嗰个 佢真系好嬲。佢跟住咧，譬如话又试过咧，同佢去呢、這、一个逢甲夜市 系 啦，同前任去过，佢啊竟然喺垃圾桶度抄食物啊， 系啊， 我觉得好呕心啊，佢做咩唔食到佢有事啊咁样？ 点解当其时唔呕埋佢落去垃圾桶度？ 然后咧，我发觉咗一样嘢咧，就系、是、第一，你系真系咧，我头先几想问我阿田，你唔好话分手啊。当你可能嚟紧咧，要同你老公唔知庆祝譬如结婚唔知几多周年咧， 21啦， 我叫你上呢个地图，将你同你老公喺香港曾经到过的地方，唔好计世界啦，就系计香港。我叫你逐个 mark 翻出嚟，系讲甜蜜嘢，你肯唔肯咁做？同埋你做唔做到啊？ 你话一个半个，我谂 OK 嘅。 过百、啊， 真系过百。 阿田嘅记忆力，佢个 RAM 数唔够。 你咧嗱，你咧 一定唔会。 你喺边个网站买衫去留个 系啦嗱？因为佢讲得啱。 系啊。 点解我想咁问呢？就系话，原来一个人嘅怨念咧，可以大到一个地步，其实。你反而你正面嘢你唔会做噶啦，你叫阿祖回忆佢喺边度买个靓衫啊，或者打个卡咧，我睬你都傻啦。 或者边度甜蜜过咁样 啦，你会唔会咁做啊？你顶窿话你去过巴黎啊，去泰国，你一两张相啫，过百个景点咧，啲人其实睇完之后咧最惊讶咧，除咗佢嗰个怨念好深啦，即系去厕所都想攞个鲍鱼叉擦佢头。 佢系男人，我都想叫佢做怨妇啊，话俾你知。 佢真 系怨妇啊，佢 系啊，但系我系觉得。佢最难以想象嘅就 系， 你要佢如果庆祝结婚周年、拍拖十周年， 系 佢如果女朋友同佢讲话， 你可以把我们过去一百个景点都拿出来嘛？ 啊、 我谂冇人会做噶。 首先佢要记得呢十年去咗边度去食饭。 我有做过类似嘅嘢嘅。 做到几多啊？ 咧每一年咧头嗰几年啦，首先头嗰几年嘅纪念日咧，跟住咧我都会做一本相簿嘅。嗰本相簿咧就记录翻，即系今年我哋特别去嗰啲咩地方啊，记得值得纪念嘅嘢啊。过咗头嗰几年冇咗啦呢一样嘢， 啊、 其实你要去做一样就算系甜蜜嘅嘢，你做翻个记录都真系花心思、花时间嘅。咁、 啊、 但系你谂下嗰样嘢，就算你到老咗嗰阵时候，你睇翻都是一个开心嘅记忆啊。但 系 其实佢将来睇翻嘅话，都唔系一个开心嘅记忆嚟嘅、 啊。其实如果你俾我觉，我觉得你过多一年或者两年啊。呢、這个已经得啖笑噶啦，佢、 哦、 再望翻咧，肯定会觉得，哇！我嗰阵时都几无聊喎。 可能佢有新恋情嘅时候咧，已经忘却咗呢个咁嘅。 我又唔系咁睇，我见到我见过有啲人咧放低唔到。首先我咪话放过自己啦。有啲人个放低唔到系乜嘢咧？就算有咗新嘅恋情咧，依然有嗰种怨气喺度啊。其实影响住佢新嘅恋情发展嘅喎。 系啊，所以 诶、放低唔系咁容易嘅。 系啊，同埋咧，可能恨一个人咧系耐过爱一个人噶。 当然啦。 系啊，嗰、那个怨念咧可以带到咁紧要嘅，所以我觉得嗱呢、這个台南嘅故事咧， 系 仲有一个值得推介嘅角度系咩呢？如果我系旅游局咧，我一定将拱出嚟，佢将过百个台湾景点全部将个特征写晒出嚟， 有好嘢食又可以介绍。 我反而吸引啊！我想根据佢分手地图去玩。好啦，听日再见， 拜拜。 拜拜